強的 Delta 變種病毒。研究人員說，在參與研究的2000人當中，只有不足 3% 的人在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後的6個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但是研究同時顯示，接種人士體內的保護抗體水平明顯下跌，建議接種加強劑疫苗以提供更好的保護力。科興發言人早前表示，注射加強劑可以迅速誘發更強和更持久的抗體，去對抗 Delta 變種病毒。南韓新增153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前一日減少64宗，連續10日維持1000宗以上，再多一名確診病人離世。新增確診個案當中有1476宗屬於社區感染，主要來自首都圈。韓聯社報導，隨著暑假臨近，新增感染個案極可能增加。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区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67点，系跌31点，总成交金额33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7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7.95升1蚊，阿里巴巴210.6冇升跌，腾讯控股563.5跌1.5，盈富基金28.48跌2仙，药明生物141.6系升3.9，美团286.8跌3.6，中国平安72.75跌3毫。康龙化成系报186.4跌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744，瑞士法郎8.456，澳元5.765，加元6.175，新西兰元5.435，欧元9.17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3点，跌285点。港金现价报169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62美元，卖出182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慢线，龙尾在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天马苑。另外较早前跑马地的逸任街受火警影响需要封闭，现在封路重开。跑马地的逸任街封路重开。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就是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住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都未闷。 喂，不如你叫， 今日就系周末啦。 你叫例假， 你例假， 例假，例假，我冇好耐咯， 唔系啊， 需要放好耐咯。 阿马小强，你系李丽慈， 点解叫李丽慈啊？哦， 唔知啊，是但啦， 成日迟啊嘛。 Always late， always late， 即系叫就马丽丽。 喂，有一样嘢啊，我想俾心机啊，叫你。 系， 我琴日咧即系探咗一位朋友啊，佢系外国男士嚟嘅， 系， 佢啊实行咗一六八啊， 真系， 再加埋生酮飲食， 嗯， 佢真係瘦咗一個 size， 嗯， 佢咩年紀咩咩， 一定大過你， 係 係啦， 都係肚腩嚟嘅，你講肚腩嚟， 係咪肚腩？ 我第一次識佢嘅時候嘅話咧，佢真係好大過我肚腩，但係都冇你咁實淨嘅，但係差唔多啦，年紀我諗應該大過我哋兩個、三個都。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琴日見到佢個真係瘦咗一個 size， 睇落去咧嗱瘦咧有兩種嘅，睇落咧係扎實嘅，但有啲睇落去係乾瘦嘅， 潛水啊， 係第一隻。第一隻 精神嘅 咁啊， 精神非常好。跟住我即刻問佢，咁跟住佢就係話係啊，佢有用過嘅就係一六八啦。然後跟住就發覺就係似乎難於融入自己嘅日常生活當中。 哦，因為時間關係， 冇錯，因為時間關係，佢個工作嘅問題。咁所以咧，佢就話啊，佢試下嘅就係話咧，再用呢個生酮飲食。跟住咧，哇，係我見到佢 突飛猛進， 突飛猛進，瘦得好快。 靚唔靚仔？ 跟住仲要再加靚仔。咁我不嬲都靚仔過你嘅。 咁呢個你可以追嘅，你可以追嘅，你可以追。 有冇後天嘅朋友啊？ 跟住佢就係話生酮飲食咧，如果你話真係難搞嘅話咧，因為其實有好多嘢噶，譬如話朝頭早有一個咩防彈咖啡啊等等，大家都有聽過噶啦。咁佢話係有啲人咧未必會真係一嚟嘅時候能夠可以嘅，就係叫入酮啊，即係得你嘅身體係去到嗰咁樣嘅狀態，需要一啲時間去試下 調整一下。 譬如可能你朝頭早你成日都會飲一杯咖啡嘛，我覺得係可以試下嗰個咁樣嘅咖啡嘅。但係佢話有人會試過初嘅時候咧唔舒服咧，或者係唔適應咧。是会有少少肚 饿，轻微 嘅腹泻， 停定系要慢慢， 永 远 都唔会停嘅，系慢慢，可能饮少啲，或者系你有时会俾自己嘅身体慢慢去调节啦。好啦，咁再重要啲嘅，咁我就话，如果你两样真系好难啦，可唔可以仲有一样嘢咧？咁样阿 uncle 佢话，如果系你可以尝试下，就系戒淀粉质。戒糖， 你之前都講過嘅咯， 粥粉麵飯呢幾樣嘢咧就最覺嘅，佢就 即係我哋要同佢哋 say goodbye 嘅咯喎 ，say goodbye， 暫時啦， 係啊。 不過我都問過一個問，我問過一個問題嘅，我話粥粉麵飯其實啲包攏曬所有令你飽嘅元素咯，咁唔食食咩咧？咁上次阿 Sarah 都講嘛，佢話食菜啊嘛，或者沙律啊嘛，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記得我有一次睇過一個嗰啲KOL 講咧，佢話佢食好多嗰啲白肉啊，譬如魚肉啊、蝦嗰啲咁樣，係咪 OK 咧？ 其實又唔係咁緊要嘅，咁其實你話真係。最好是什么呢？夜晚黑你鋸个扒咯，跟住食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沙律咯。但係沙律又唔好擺好多好多好多沙律汁喎。 明白。 咁就最緊要呢就係你能夠 cut 晒呢一啲嘅即係碳水化合物同埋嘅就係糖。其實碳水化合物咪就係糖 囉。 所以呢就可以佢個肚腩係瘦得好快。 咁呢 兩樣嘢，第一慢慢鋸扒我 OK 嘅。 我都覺得你可以。 邊個整呀？ 我唔知你 自己學習咯，喂你自己有手有腳，你都唔 好。你唔好俾藉口自己咯。 唔好皺眉，唔好皺眉，寬眼啲。 其實我真係覺得你成日就揾呢樣嘢嚟嘅話咧，你永遠都唔會成功。 其實 自己諗辦法。 你調味方面你冇信心咧，其實好多嗰啲肉鋪咧已經有啲係調咗味㗎，即係有曬嗰啲咩沙爹。 嗰啲就係唔好啦， 嗰啲唔好啊， 嗰啲就係唔好啦。 嗰啲 汁醬所有裡面嘅嘢都一定係多鹽同多糖。 咁 sorry 啦， 所以其實你最好你就食一啲即係真係嘅食物就，其實煎扒好容易啫嘛。 嗯， 系咪？ Okay， 我试下。咁我想第二个问题，面包都唔得噶咯。如果你咁讲， 你话咧， 碳水化合物 唔系啊， 面包粉、 粥 粉、面 少晾住个肚， 我觉得你可以 一 挤一啲 放包， 令到你饱嘅嘢落去咯。 咩啊？ 菜咯。 面包面，如果你真的要 stick to 面包呢样嘢，系咪可以的？好似听闻你是可以有啲 recipe 咧，自己焗面包得唔得？唔识有冇面包机？ 冇。 系啦，咁其实嗰个 面 包都好紧要嘅。譬如可能你讲系白面包一定系唔得啦，因为系精制咗嘅面粉所整出嚟嘅，一定唔得啦。咁如果你话就食多少少，譬如好可能系纤维比较高啲嘅一啲面包喺里面咯。 收到， 咁咯， 知道。 俾心机， 俾心机， 你继续喺呢一个傻强周记里边报道吓。 向下个礼拜， 我一见到 uncle 我就即刻要谂住你啦。 真系， 因为人哋都可以嘅话，你一定可以。 我冇识有输俾 uncle 嘅。呢句说话几振奋噶，人哋得，点解你唔得？ 系咪先？ 好为自己找藉口。 好， 冇错。 加油！ 每天最紧要开心心，健康都好紧要吓。希望大家听住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人，开开心心。 收到。 好， 耶！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朝11:30，预料都会天气不稳定啊，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雷暴卡。天陰一灰暗暗，今日嘅天氣都係不穩定嘅，雷暴警告有時限到11:30啊咁樣。雖然咧而家係日頭白白，但係咧我今朝咧睇到一個網上嘅，即係一啲叫外賣員啊，喺台灣嘅外賣員分享咗啲嘅所謂奇怪故事啦，嚇送外賣嘅奇怪故事啦咁樣。咁啊其中一個故事咧就係講個外賣員咧，嗱，譬如首先咁講就係有啲行業咧有個先天性嘅比较辛苦嘅位置就去唔到厕所，唔可以随时话去就去嘅。嗰日嗰个外卖员就系咁啦，因为佢好多单噶嘛，接咗几单。 有冇鬼音乐战底啊？ 马老师你扮， 马老师 又记得你讲， 马老师系扮。 O K， 咁咧，嗰个外卖员已经好急啦，但系咧仲有两三单，咁佢谂住送埋先啦。人有阵时就系做紧嘢咧，有时我哋都会急，哎呀按紧 panel 啊行唔开，诶算啦，当 你忘 暂时忘记佢， 删咗个掣噶啦， 当忘记先啦咁样。但系你想忘记唔系咁易忘记嘅，咁啊终于送到其中有一单咧，咁有个妹妹开门。 哥哥送外卖啊，咁 OK 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婆婆添嘅，即系一个大人，一个小妹妹咁样。咁跟住咧就，但系嗰个婆婆话：，后生仔，做咩流晒汗啊？咁样好辛苦啊？咁样，即系啲婆婆好人嘅，即系关心佢。咁嗰个外卖哥哥咧就话：，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婆婆，其实我因为好想去洗手间咧，我一路做紧嘢，我去唔到啊。咁啊，婆婆又好 friendly， 就话：，好啊，好啊，好，饮乜嘢啊？入嚟啊，入嚟啊，入嚟啊，有乜所谓啊？咁样，咁啊，俾佢入去洗手间解决咗啦。好啦，咁因为佢系台湾嗰边啊，啲屋可能比较大啦，有个后花园啊，嗰啲咁嘅样。咁去完系舒服晒啦，咁样咁出去谂住多谢婆婆啦。经过个后花园望入去个后花园嗰度咧，就见到一个 见到你啊，定系见到 见到一个类似马小强咁嘅人咧，喺度喺度淋紧花，咁喺花喺花园淋花， 系 好正常啊，系。于是佢亦都冇骚扰嗰个叫叔叔啦，或者伯伯啦咁样，就照出去啦。咁跟住就，唔该晒，唔该晒，系咧，你爷爷啊，佢咁好心机嘅，咁样，即系咁夜仲淋花， 因为 佢 送嘅时候已经系半夜嚟噶啦， 冇错， 系啦， 因为个时间已经好夜， 系啦，佢觉得好奇怪，点解阿伯伯嘅就系好似你块面咁长，仲唔瞓呢？ 同 长对唔住，好夸张 系 啊！我唔知点解每一样嘢我都想起你。我琴日见到 Uncle Tim， 我又谂起你呢个淋花半夜淋花嘅 嗰啲 神秘 故事。你知唔知有一样嘢好长噶？ 系 就系嗰啲鬼嗰条脷啊，定系嗰啲咩白毛上啊，定系咩？ 我知。 Anyway， 好啦，咁佢话：咦，你爷爷咁夜仲淋花嘅咁样？小妹妹好诧异就话：冇可能噶，哥哥，你冇可能见到我爷爷噶，点解嘅？上几个礼拜已经过咗身啦，咁咯，即系话 我爸爸妈妈而家喺殡仪馆度陪紧佢 啊，陪紧佢啊，咁样。嗱，其实类似呢一种嘅故事咧，我有一次啊，系真系叫做唔系我见到。 你送外卖？ 我唔系送外卖啦，我个故事系咁样嘅。咁嗰阵时咧，都好多年前啦，我谂大约成十几年前，当我小朋友仲好细。 有 冇第二只音乌？ 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嗰次咧， 音乐惊啲 我就同我屋企人啦，即系我两个小朋友啦，我太太咧，同埋一个恩容姐姐，就去另外一家人屋企。咁啲大人就打牌啊，倾偈啊咁。咁我又唔打牌。咁当时咧，我就因为两家人加埋都好多细路仔啊，有成五六个。 明白。 咁就细路仔入晒一间房。咁我同另外印容姐姐咧，就叫住入去睇住佢哋玩，譬如话惊佢哋打交啊，帮下佢攞依盒嘢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好啦，玩玩玩玩， 咁啊聚会都害我。 哎呀，家庭聚会 咁 噶啦， 个印容 姐 姐 单独 睇完，啊细路仔冇嘢啦。 嗰个印容姐姐同你个样差唔多噶， 好难讲啦。 咪系咯，你嘅 taste。 咁咧。 我一路想摆脱佢哋， 千祈唔好咁样讲， 收翻， 系啊， 收翻， 唔 关 事嘅。一容姐姐有时真系好好噶， 知道 咁样话 佢哋。知道， 好啦，到出边，喂，食饭啦，出嚟，即系打完牌啦，咁咪出去咯。行出去嘅时候，欣容姐姐就问我啦。嗱，欣容姐姐系讲广东话噶，先生，嗰个伯伯系边个啊？我咩伯伯啊？头先一路坐喺度睇住我哋玩嗰个伯伯咯， 唔好玩啦。好惊啊！呢啲嘢， 我就话啦，你唔好玩啦，阿姐。 边有啊？ 边有个伯伯成间房得我同你两个？佢好诧异，佢 你嘅意思系你啊？ 我都系伯伯， 两个人啊，爆出嚟啦！细路仔咧， 仲唔系两个人？ 系咯，细路仔上边啊， 见唔到啊？ 系啊， 系啊， 咁我就再问佢啦。我话你点解会见到个伯伯？由头到尾得我同你啫嘛。佢话唔系啊，一路有一个伯伯。坐咗喺度望住 佢一路净系坐 望住我哋玩啊，即系望住细路仔玩冇出声。咁佢又即系工人，可能佢又唔好意思问啦。喂，你系边个啊？即系佢觉得可能会比较太八卦，但系一行出去咧，佢忍唔住啦，因为佢忍咗一阵嘅啦，佢忍唔住，佢又唔出声，就咁坐喺度望住我哋。佢边个嚟噶？我话冇啊，冇伯伯啊。咁好啦，呢件事翻咗屋企咧，先再同佢倾开。喂，点解你会见到嘅？咁佢先讲话。其实是啊，我在印尼咧都经常见到的 但 佢本来就有呢一个嘅能力，我就问了一个不应该问的问题。咁我哋屋企有冇啊？ 我就真係好後悔，我唔應該當時我問呢個問題。 佢個答案一定係有啦，你咪係啦 Sir， 衰鬼啊！ 你又正常坐， 點解會問呢個問題？ 我係衰鬼， 阿伯有 Sir， 要 我係我都冇咁驚。佢話有啊，阿 Sir 唔係。厨房成日有个女人企喺度睇我煮餸， 哇！嗰、那个咪就系你老婆咯，惊咩啫？ 系，如果咁样 惊啊，咁样惊啊， 咁样讲就咁样讲就安心好多啦。所以第时呢啲嘢咧，人哋话噶嘛，唔好问人，你见唔见到唔好问，因为人哋讲完俾你听咧，你系会认住吓。咁、呢个就当然咧发生过喺我身上。 你有冇啊？ 你有冇啊？ 我有、啊，但系我就唔系啲印佣姐姐，就系、啲小朋友。听闻咧，就系、啲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对呢啲嘢系好敏感嘅。 咁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咁话说咧，就我有一个朋友啦，佢咧就有一个大约系四岁嘅女，好得意嘅，好精灵嘅，我都见过一次。咁跟住佢就系话咧，试过有一轮咧，我再见翻佢嘅时候咧，突然间瘦得好紧要，好似梁继章。 即系个女瘦咗定佢瘦 咗？个女瘦咗好多。跟、住我就问佢，我话：咦，点解会咁嘅？上次嚟见你个女嘅时候咧，精精灵灵噶，开心心噶，点解而家会咁样嘅？咁跟住佢话唔好喺佢面前度再提啦，唔好再问。咁我就话：诶，你过嚟，我先慢慢自己大家闩埋门，我先至讲。试完咧就系咧，有一次。个地方唔好讲啦，因为就我谂大家都会揸车去嘅，咁啊想带个小朋友咧去郊游，就佢啦，佢老婆啦，咁即系我个朋友系一个男人嚟嘅，咁啊同埋佢个老婆，个老婆当然系坐喺后隔篱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个女咧就坐喺架车嘅后边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有某个公路咧，听闻咧就系、非常非常之多嗰啲嘅朋友仔系会喺嗰度嘅，究竟发生啲咩事咧？一阵间翻嚟再讲。 天阴阴，灰暗暗， 夜半惊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香港和澳门举行专题研讨会。据了解，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北京出席会议和发表讲话，主题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在北京的会场国义招宾馆外，朝早陆续有车辆驶入。本港方面，研讨会在金钟一间酒店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部分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已经抵达会场。消息话，政府考虑容许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本港居民从英国等极高风险地区登机回港，但是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检疫，期间要接受4次检测，并且需要在抵港之后第26日接受强制检测。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现阶段放宽措施是极之危险，纵观其他地方，冇一度控制疫情不是靠严格控制输入。他认为，如果在现时大幅放宽，有如中门大开，必然会引病毒入香港，到时对经济民生将会有大影响。政府就修订私隐条例刊宪，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修例是针对起底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往往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伤害，因此执行时一定要有效，目的是希望将起底的内容尽快移除。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2019年之后有大量起底情况，公署一直有做工作，包括向网络平台发出停止披露通知书。 大部分平台大約七成都按要求盡快移除，但是有些情況是網民將相關內容再上載，他相信修例之後情況會大大改善。路透社報導，美國今日稍後將會制裁七名香港中聯辦官員，指他們打壓香港的民主，並且同時向在香港的國際企業發出警告，關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對企業的影響。美國總統拜登形容香港的情況正在惡化，認為中國政府未有履行關於如何處理香港問題的承諾。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日前表示，中方一貫反對美國借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指香港基本法和有關法律明確保護外國投資者的權益，美方要發布所謂警告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雙重標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61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4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2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3升1.35，阿里巴巴211.2升6毫，腾讯控股564.5跌5毫，盈富基金28.48跌2仙，美团289跌1.4，药明生物140.3系升2.6，中国平安72.7跌3.5，比亚迪股份212.8跌1蚊。康龙化成183.9跌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10，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8，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4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6,950蚊，系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28美元，卖出182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坏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啦，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而家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咧亦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第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慢车，龙尾在屈地街；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一段亦都是车多挤塞。在九龙区，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近住让逸居一段是挤塞的；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七咸道南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各士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釜山道桥底。 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樽桥。另外西贡嘅普通道出翻去西贡市中心一段，近住万年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大旺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四期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会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小天窗， 我系林超荣。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是、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十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㗎喎。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揾嚟咗建筑设计师黄卓健 Richie， 讲讲弃置树木重生嘅梦想故事。 我哋而一刻去种一棵树，可能都系讲紧五六十年后，我哋下一代先会享用到嘅一个资源。当呢啲树木都冧咗，我哋只系出一分力，唔好俾佢车去堆填区，可能已经救起咗100年嘅功德。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三号，三号，三号，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硬。 啊，老婆啊，就嚟10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 系啊，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得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30度气温，相对湿度74%。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1:30。咁头先咧，我哋咧讲到咧，即系一啲比较难以解释嘅故事啦。咁样当然你都可以话嘅。咁有啲可能我哋自己错觉唔定，又或者系个工人员讲都唔定咁样。咁但系头先阿 Sarah 就啱啱讲到另一个你嘅经历系咪？朋友嘅经历。 妹嘅故事。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就系有我个朋友，佢系一位男士。咁啊有一日咧，就想同个。细路女即系自己个女啦，同埋佢就系个老婆谂住去郊游，佢揸架车，咁啊当然系佢揸车，老婆坐喺隔篱，个女咧个位置咧就系喺个老婆后边、嗯。你知啲小朋友个4岁，佢一定系有一个自己嘅一个私 跟 坐喺后边嘅，坐惯噶啦。咁啊爸爸应该就系喺嗰个倒后镜嗰度咧，可以望到自己个女女嘅。 明白。 咁啊揸去边度就唔好讲啦。 嗯。 咁嗰个位置咧系基本上都系一啲郊游嘅好去处。冇嘢嘅噃，唔系话夜晚黑去，唔系黄昏去，唔系呢啲 magic hour， 讲紧嘅就系朝头早嗰啲可能系11点几、12点大太阳嘅日子啊嘛，应该都唔会话好阴森恐怖啦。一路揸嘅时候咧都冇嘢嘅，咁啊突然之间喺度揸嘅时候，咁啊得乜行下嘅时候咧，听到佢个女咧喺后边个位置嗰度喺度自言自语。 咁跟住咧就有時啊媽媽咧都會同佢會傾下偈，做咩咁開心啊？喺後邊嗰度乜三四歲啫嘛，咁啊喺度自 有時嘅佢會嘅，佢哋會自己同自己傾偈啊， 自己講嘢噶嘛，可能有個 imagination friend 咁樣，咁跟住係啦 imaginary friend 咁樣嗰度同佢傾下偈，咁佢就佢都覺得不以為意，就冇冇點，佢點不知咧越傾越開心，那個細路女一直就係哈哈哈哈哈好開心。咁佢覺得就係、是，都要關心一下究竟佢做乜嘢咧咁樣。咁啊，媽咪就問佢啦，話做乜嘢啊？做乜嘢咁開心啊？譬如佢叫我約咁先算啦，就約約做咩咁開心啊？今日係咪誒爹哋今日車媽咪大家一齊嚟郊遊嗰，你覺得好開心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唔係啊，媽咪姐姐同我玩啊。 哇！ 架車裡面就得三個人嚇，邊個係姐姐咧？咁佢哋亦都唔係話帶咗嗰啲即係印用姐姐，又或者就係菲律賓姐姐，其實架車裡面得三個人啫。咁我朋友當然咧就即刻唔知點解嘅就係佢醒水啦。咁佢就話姐姐同你玩啊，姐姐坐咗喺邊啊？佢話姐姐坐咗喺我隔離。咁佢就喺個倒後鏡度望一望，乜都冇。 但係會唔會正如頭先你所講咧？有時小女當一啲幻想出嚟嘅 friend。陪自己玩咧，可能佢平時冇人同佢玩，於是佢就幻想一啲出嚟，會唔會？ 好啦，咁會唔會係呢一個 friend 咧？咁跟住當然我個朋友都好驚啦，咁佢就話點解會咁噶？日光爆爆唔好玩啦、啊。係 咯。 咁唯有嘅就係想希望呢一件事都要搞清楚，即係究竟個女見到啲乜嘢啦。咁啊即刻就喺前邊冇幾遠，佢見到有個停車嘅地方個位啦，跟住就即刻將架車咧就係停咗喺一邊，跟住就再問個女啦，佢就係話姐姐，你見到個就坐喺你側邊嗰個姐姐係點嘅樣噶？跟住佢就话：哦，佢走咗啦。 哇！ 落雨天讲下呢啲嘢就精神啲，翻工又开心啲。 惊唔惊啊？一停埋边就落咗车啦。Look into my eyes, you will see.Search your heart, search your soul. And when you find me, then you'll search no more. Don't tell me it's not worth trying for. You can't tell me it's not worth dying for. You know it's true.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Look into your eyes, you will find there's nothing there to hide. Take me as I am.Thank you. You know it's true. Everything I do. Oh, I do it for you. Sun 环节老妹妹日记，俾咗200蚊，我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有啲嘢，我觉得应该系要从细细个开始培养系比较好嘅，例如食嘢嘅口味同埋喜好啦。由于我系客家人，屋企人嘅口味都系偏咸。到而家年纪大咗，要开始注意少油少盐，我都好难改噶。蒸鱼都系中意落豉油、熟油，再淋落嗰啲葱花嗰度，喳一声，哎哟，啲汁啊可以捞两碗白饭噶。运动都系，读书时期我系活跃唱歌同朗诵，运动完全系零。虽然曾经因为迷恋排球女将嘅小绿纯子而加入过排球队。但可惜在接波的时候觉得个手腕好痛啊，但是又不够高扣杀，最终我都是放弃。再度重燃起要运动的时候，已经是真方达出 aerobics 的录影带时候了。那阵时候个个都会穿着一些窄身的 legging 再加帐袜，绑头带温和 two more， 跳到身水身汗，哎哟，性感又健康啊。再嚟就是去健身房度健身啦。有段时间我几乎要日日去 ，keep 住103磅，不知几 fit 啊，信心爆棚。之后又试过玩瑜伽，啊到而家咧间中都会跟下 YouTube 上面嗰啲导师度练习下嘅。朝早做完之后冲个冻水凉，翻工特别精神爽利。啊，仲有早排都要好多谢阿发哥嘅，为我哋掀起咗一片行山热。我都不甘后人，认真咁样行过一轮，仲曾经捕获过发哥添噶。呢一排天气太热啦，等天凉啲再出动啦。唯一有一项活动，我认为一定系后生仔嘅玩意，就系攀石啦。感觉系要力量同手脚灵活，仲要够胆识。所以一直以嚟一啲兴趣都冇，我啲朋友仔都有去玩，毁誉参半啦。有啲话喂好挫败啊，有啲又话好好玩、啊。嗱，我份人有样嘢唔好，就系中意乜都试，卒之鼓起勇气去攀石墙度观摩下。攀石墙系位于九龙某个工厂区，夜晚7点几，气温热辣辣。但条街就冷清清，入到去工厂大厦就静嘤嘤。点知到咗攀石墙度，门一打开，哇，简直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啊！每道墙都有人攀爬紧，地上几乎坐满人，视线都系全部向上望噶。间唔中你会听到有人兴奋咁样拍手掌鼓励啲朋友仔。在休息区，有人食紧鸡髀，有人食紧饭盒，啲声焗住喺个墙内。混乱、热闹、人山人海，充满住青春的汗水。我呢位姐姐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硬住头皮顶硬上啦。听完教练讲一啲安全措施之后，就跟住佢的指示，跟住最初最初的一啲路线嚟尝试一下啦。只手要放喺边，只脚要撑喺边。哎呀，好痛啊！诶，会唔会系对鞋太窄咧？吓，换咗对大啲嘅再试啊！哎呀，哎呀，冇力啦！爬到嘅高度比自己高少少咁多，维持唔到1分钟，我又甩手啦！太丢脸啦！由于你喺埲墙上努力唔上唔落嘅丑态系会完全暴露嘅，至少同行嘅朋友仔睇住你点挣扎，一落地就会有人补上噶啦。为咗要维持，我净系剩翻少少嘅尊严。为了不要阻住个地球转，我决定闪埋一边。 我一边等啲朋友仔玩，跟住仲去咗附近嘅七仔食烧米，等佢哋玩完之后车我翻屋企。今次嘅经验之后，我觉得攀石呢一项运动应该系拥有一种我暂时未能发掘到嘅乐趣嘅，但我相信自己应该系会再尝试多次先至讲。年纪越大，越应该尝试更多唔同嘅事物，开阔自己嘅视野。我唔可以认老，虽则体力上面嘅话要有自知精明，但系心态上你认老才是真正的老。我在这里欢迎有关这一项运动的朋友联络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再挑战这一项运动作为目标。听住 I'll be back。 老师啊，你咧好似歌词话斋，你要俾你个 body talk 下，你个 body 冇 talk， 系啊，系 let me hear your body talk。咁你个 body 咧就冇 talk 过好耐啦，我知道，因为咧你要运动，你就知道边一方面嘅肌肉啊 weak 或者系 OK 啊咁样。同埋咧，我今日都同阿 Sarah 讲，因为呢度咧讲系三层楼梯啦，上到最高嗰层啦，我哋我行最初嗰一两个礼拜都有少少即系。未喘气嘅，咁而家即系我哋嘅节目而家开始一个月度啦，咁我就觉得啊，行呢三重楼梯咧 OK 啦，即系起码等于运动啫嘛，你最初系辛苦 OK 啦 ，OK 啦 ，OK 啊，跑住上啊， 系啊， 跑住上添 啊，碌住落碌住，嗱， 話時話樓梯呢一度係一個好嘅 training 嚟㗎。 我知啊， 你知唔知道坊間有一個曾經肥得好緊要嘅朋友啦？佢亦都係因為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最初嘅時候，因為佢太肥，佢唔想喺個健身室度俾人見到，因為都叫有頭有面啦。喺屋企嘅樓梯嗰度，係只係每一日行上行落，行上行落，行上行落，當然行100次。 哇！ 就係、是、咁樣減咗肥咯， 一日一百次 。 你哋肯 定唔需要多噶， 大有錢佬咧，唔使翻工，唔使做嘢。 兩層啫嘛。 嗱、其實咁你話人哋有錢佬啊，我亦都知道廣播圈咧有個前輩咧話俾我聽，喂，你知唔知我每日揸車去呢一個蒲飛路，蒲飛路巴士站咧有一條白步梯，一路上上上上山嘅。 嗰邊 係啦，佢話我日日之後做咧就係揸車嗰度停咧，即係行上去，行翻落嚟翻工。 樓梯係好個鍛鍊嚟㗎。 我話俾你聽，你哋一個月已經好似。好好 easy 好 fit 咁 样， 系当然系啦。 我仲惨 啊！ 继续讲， 讲 哦，诶得啦，冇嘢。我之前咧，头一两个礼拜翻工咧，我就响下闸嗰度落车嘅。咁就 因为 讲 就系上闸下闸， 咁就有行多几层楼梯啦。 系 到而家呢个星期咧，我决定响上闸落车行少一层。 你今日唔好咯，即系 做啲运动， 系 要加啲。 得，我应承大家，下个礼拜一我都喺下闸落车，都系唔好啦，喺广播道口行上嚟算。 其实咧运动我唔知 Sarah 同唔同意，就最初系辛苦啲嘅，但系你要熬过咗个辛苦期， 我知啊， 咁就会慢慢越嚟越好啦。 好，收到。 直至嗰个运动变成你嘅习惯，反而你唔做咧，你嗰度争咁样嘢。 冇错，系啦，先由行楼梯开始啊，又可以啊，系咪？又唔使钱嘅。 系 唔使钱嘅咩？ 又唔会行蚀嘅？呢条楼梯要钱嘅咩？ 你话佢 边个收过你钱啊？ 好，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先啦。十一点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提供特殊移民身份等，共和党人不满法案与气候问题相关嘅条款，又认为法案应对北京嘅措施过于软弱，因此未有投下赞成票。中方多次強調，新疆、香港和台灣等的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絕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天氣方面，和廣闊低壓區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3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5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9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8蚊，升1.05蚊；阿里巴巴208.8，跌1.8；腾讯控股561蚊，跌4蚊。盈富基金28.46，跌4仙；美团287.2，跌3.2；药明生物139.5，升1.8；东岳集团12.28，升6.6；中国平安73蚊，跌5仙；比亚迪股份214蚊。啱啱转咗，比亚迪股份系报213.8，无升跌。中车时代电器56蚊，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745，瑞士法郎8.458，澳元5.775，加元6.179，新西兰元系5.449，欧元9.17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4点，跌304点。港金现价报169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67美元，卖出182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好，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朋友翻嚟，你又知唔知啊？吓，今日礼拜咧， 好开心啊！ 系啦，吓两位同学，阿李同学啦， 唔系啊， 佢系参赛者嚟噶，梁博士。 系啊，佢叫毛毛虫啊嘛，佢认得你啊， 系你蚯蚓啊嘛， 唔系我系小乌龟。 好，毛毛虫小乌龟。嗱，今日嘅有少少设计上嘅安排咁样嘅。 好， 首先咧， 有冇问过我哋先？ 唔使问过你，佢节目主持人嚟。 冇错，佢 胡张超，胡张超使问你点样玩？ 首先扣五分先吓。蠢、 啊、 一个字蠢、 啊、 今日问题有两应该话有两个 pattern 嘅。首先最多最多问嗰啲咧就玩惯嘅啦，就是、我会俾埋答案四个答案。O K， 系啦，最后一条咧今日嘅百万富翁题咧就系、是、会有一条咧冇呢个答案嘅，但系我会俾 tips 你嘅。O K， 可唔可以打电话问阿妈噶？ 好啊， 50/50啊嘛，同朋友， 我就问 阿 Candice 上昼班同学。 好啊，诶、欸，我想问梁永忠 啊，都好喎、啊。如果佢未走， 我琴日讲咗俾你听啦， 我知道啊， 得唔得？听到啊， 入唔入嚟听啊？ 系啊， 入唔入嚟答问题啊？ 一阵间问佢啊，系啊，你入嚟， 最后一条啊， 好 专 业噶，你走住 啊，系啊，好勤力噶佢哋， 马上开始， 冇嘢做。 你又知唔知道今日第一条问答？请两位小毛虫同埋小乌龟听住。 系 喺中国古代，拖鞋嘅前身就系木屐。如果大家知道木屐系咩咧？猪肉佬着嗰啲，一嚿一嚿上面有个木板嗰啲。佢哋当时最常使用木屐原因就系、是、第一，冲凉前、冲凉后，因为成地都系水；第二，去打猎嘅时候；第三，落雨嘅时候；第四，翻工嘅时候。到底古代嘅人最常使用木屐嘅情况系咩咧？同埋個原因係咩咧？ 我揀 C。 第一我都係用減法， 減法 打獵冇意思啊，點會啫？係咪？ 打獵嗰時候著毛劇， 咪咯， 好易俾人咬喎、 啊。咪咯，你即係有老虎追你，你都要冇球。冇鞋玩劇走， 系啊！ 人哋有说话要冇鞋玩劇走嘛，有咩唔得？ 咁咪得咯，冇鞋玩劇走。 你要识过 咁咪劇咯？ 咁你玩劇啊，即系除咗对劇走啊？ 我明白， 咁蠢啊嘛！ 系啦，即系其实咁样唔会着住对劇嚟去打你。 查咗 去， 好。 第二，你会查边个？ 减法，我查埋最后啲， 啲系翻工，系咧。嗰阵时候边有咁多工翻啫？好开心噶嘛，可以噶，可以吟下诗作句， 即系咯， 即系一日。 再唔去饮下酒， 我都觉得唔系翻工，有咩工翻啊？嗰时候， 唔使做嘢咩？古代人唔使做嘢，都要做嘢嘅啫嘛。 你边一套古装剧有做嘢？ 翻工只系一个时代嘅 terms， 但系以前嘅唔使做嘢嘅咩？譬如佢打铁就系打铁，系咪先 ？OK， 佢系厨师，厨师。 冇错，我就拣冲凉前后。你揀落雨啊？ 沖涼前後先至會著劇啊，因為污糟。其實我都有諗過噶，但我又唔想同你一齊所有雞蛋擺埋同一個籮喎，咁點好啊？ 答案 咁你揀 C 啊嘛，你話揀落。 不如你揀 C， 我揀 A 啊。 我唔制， 喺度要人揀自己嗰個。 我唔 可能我有機會啱噶喎。 我知啊，我有機會錯咯。 梁博士，如果有人揀 A 同埋揀 C 嘅話，有冇人中？ 係啊， 有， 一定有啦。我都系揀 A， 你睇下佢个样，你睇佢个样， 我系好易受人摆布。 唔系啊，唔系，你听我讲先。 呢啲咧就系成日喺街咧俾啲祈福佬呃嗰啲阿姐。 系啊， 喂，买啦买啦， 呃我， 佢又好想。 唔系落雨，我觉得机会少啊。 点解啊？ 第一，如果啲人唔出街，落雨咧，一系唔出街，出街咧如果有钱嘅坐桥啊，啊， 个个都有桥坐啊， 倾紧 坐咩桥啊 ？Fan 桥啊？坐桥 系好贵嘅 ，friend 桥 系啊，桥 我觉得 你唔好受到影响啦， 哦，咁 坚持啦 ，OK， 佢特登， 我冇特登啊，我只系唔想嗰啲阿姐咧俾嗰啲祈福党呃， 唔系佢唔想我搞炒嗰啲时间， 睇住 系咪？ 正确答案 锁定，你锁定未？ 锁定 要揿嗰个掣， 嘟， 答案就是落雨的时候。Yeah！ 我赢啊！ 你咪傻噶？佢同敌方立喊，即系射个波落自己，射到自己龙门就好嘢咁样。 你 嘅智力低咗个点咧，又破纪录啦，阿马小强，人哋赢咗你又好嘢。 我以为我 同我冚佢两包。 OK， 你系咪傻噶？今日未食早餐系咪傻呢个地步啊？ 得唔紧要。 好 追到嘅， 第二题， 首先我一分啊， yeah！ 第二条都系关于木剧。 好， 嗯，有一个北朝时期嘅大诗人旅行家，佢发明咗一种特殊嘅木剧，中国嘅吓， 系， 系上山落山先用嘅，或者专 design for 啦，譬如而家你有啲跑鞋都系 for 跑步 ，OK， 系啊，或者行山鞋咁样。 点解佢呢个木剧系俾你行山用呢？原因有以下。第一，佢两嚿嘢，即系下边嗰两嚿吓，特别高嘅，所以就唔惊有啲蚁啊、虫虫啊会咬到佢啦。第二，佢嘅木呢、這个木剧嘅木系一种特别嘅木头，有一种特别嘅香味啊，系赶走啲蛇啊、昆虫。原理就好似而家现代人嘅蚊怕水，怕咗浸。第三，呢一种剧行山系一种身份嘅象征。即系好似而家你有啲着跑鞋咧，唔系因为你跑，系因为你觉得着咗咧好似型啲咁样。 嗯。 第四，佢鞋底两个嚿嘢啊，吓个支撑位系拆得嘅。上山嘅时候攞走前边嗰嚿， 嗯。 落山嘅时候攞走后边嗰嚿 ，balance 翻嗰个 slope。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啊。 系啊，因为你落山同上山，其实都忍受紧一啲斜坡嘅带嚟嘅腿部嘅压力嘅。到底以上四个答案边个咧？ 减法， 你减先啦。 特别高嘅，第二个就系特别嘅木， 有一种香味，赶、走一啲蚊虫，好似蚊怕水。 俾我哋嘅即系拣嘅咧， 有 两样嘢啦，估佢嘅心态啦，唔识啊嘛， 咪系咯， 同虫系有关嘅，但系第一同埋第二咯，高啲就等啲虫咬唔到啦。第二嘅就有特别嘅木嘅话，就有驱蚊 毛毛虫。反而我有啲另外一种谂法。 嗯， 即系佢系北朝，咁嗰阵时咧，我觉得啲人咧都懒巴闭嘅。我反而对诗身份象征， 我都觉得系。其实讲北朝系咪即系魏晋南北朝？ 系啊， 嗰阵时候佢真系古灵精怪嘅，百花齐放嘅。 我觉得系身份象征，即系等于着名牌咁样样。我拣诗，两嚿拆得都有机会嘅。但系咧，你咁样上山 冇见过两嚿拆得嘅木剧？ 北朝啊，你点会见过啊？ 唔系啊，咁你而家嘅木剧你沿用一路到 你 到而 家嘛？你呢度咪即系开大开脑洞啊！ 你个脑洞喺边处噶？ 唔系而家兴咁讲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好潮噶。 好，答案 我都系拣身份象征。 我唔知点解，我头先一听佢咁样讲，我都觉得系身份象征。 好，因为味咧，佢哋行极局咧，点会驱到蚊咧？系咪？即系就算有味啊，你一步一步咁行啊嘛。 快啲，三二一， 我拣身份象征。 身份象征， 锁定夺， 错晒。再 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夜深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世界悠然自得飘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紧看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 今天继续反对无效啊，两位同学想不想 反对无效 补答？ D 系啦，拆得嘅前面两嚿嘢， 决定大家携手合作。 好，我哋好有科学头脑嘅。 D 两位朋友各加一分。 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形与野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 你又知唔知啊？去到呢一条啦，又系讲古代吓，请听住咯噃，未到最尾噶吓，你又想叫外援啊？已经 唔系咩？打电话问钟哥啊嘛，打电话问钟哥， 叫外援好， 打电话问钟哥。 阿钟哥，钟哥，咁你有咩歌啊？你叫 我 系啊， 你一支弓啊，人哋有钟哥， 我打电话俾一支弓， 钟哥，佢要你外援啊！ 啊、Michael 话要系最后嗰条，而家呢度未系。 你知嘅，点解会嘅？ 听住啊嘛， 咁样，我哋将第最尾嗰条而家问先咯。 咁样啊？ 冇，有得啊！ 我仲有啲 嘅， 我仲有啲青春可以等嘅。 好，我哋等多阵吓。 先入嚟啊！ 呢条问题讲古代嘅女人最初啊嗱，系点解开始会戴耳环呢？第一，戴耳环代表已经到达结婚嘅年龄。即系我哋而家所谓叫攞成人身份证啦。 嗯， 第二耳环，因为以前戴嗰啲系啷啷声嘅，即系会有声响嘅。你唔好同我拗话，喂嗰啲静嗰啲咪冇咯。 我冇拗。 耳环发出嘅声响系丈夫爱嚟 check 住个太太嘅行踪，惊佢偷情。因为一响咧就知佢一出咗街啦嘛。第三表示屋企有财富，穷嗰啲人系冇钱买耳环嘅。第四，当时嘅人相信耳环戴咗就可以辟邪，到底以上系边一个呢？ 四个都似啊，但系咧 系女仔先戴耳环嘅系嘛？男仔系男仔都戴嘅， 假设系先啦， 惊佢样唔戴就会戴。 嗱，我自己拣咧声音第二个， 嗯。 因为佢话等个丈夫知道，佢喺度，或者佢 出街，去边啊？夜妈妈去边啊？ 因为点解咧？点解会咁嘅推论咧？就系以前咧，啲男人咧就带块玉喺条腰， 有个玉佩噶嘛？ 系啦，个意思咧都系譬如话我而家我同 好似好有文学修养咁 啊， 唔 系真系知噶， 真系知噶， 知道假宝玉系有嘅。 系啊，我同 好有文学修养 喺度讲啊梁桂章坏话， 你快讲啦咁。 咁佢行埋嚟，啷啷啷，佢嚟紧啊！ 哦， 系啦， 系咁嘅意思嘅，即系个玉佩，你肯定啊嘛，定你自己作噶？我惊佢连呢个都嗱，一问佢佢就开始惊， 就咬定啦， 系啊， 君子佩玉。 君子配玉就咁嘅意思，就等我知道佢就吭吭声嗰阵，佢撞到啲咩会吭吭声啊？ 我嘅秘密唔敢讲俾你听。 咁你个玉喺边啊？你个玉，你 挂喺条腰度咯。声音， 声音， 即系第二。 拜，系拜。 好，李同学， 我拣 A。 即系到达结婚年， 到达结婚嘅年龄嘅话咧，就会戴耳环。 如果有 冇人有冇人啱？ 两个错， 有一个啱， 肯定系我。 你同我改唔改答案？而家你哋一比一，你哋暂时系一比一， 唔系啊，二比一啦，佢赢多我 二比一。 哦，所以 系啊，系啊， 改 答案系。 嚟，博士望住我，你系个诚实嘅人，你系唔会啱嘅，望住我， 望住我，我唔望。正确答案系 B， 耶！ 一人多一分。佢改得啱，如果佢唔系咧，佢又俾你。 你改咗啊？ 佢改咗啊？佢又拍错手。佢又拍咗手， 都搞错啊！ 又拍咗手， 喂，我呢啲 都仲系落后，你都仲系落后。 喂，我咁样 乱射佢个龙门嘅好嘢， 我分析得咁好， 好，答半我哋分胜负吓，好紧张啊，留意住。 直播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蓝色魔法，要摸身体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把，辅助魔法，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 呢首叫做乖嘛，张先生，大家11:29，今日嘅节目内容真系非常丰富啦。除咗傻强咧，今日佢真系好名副其实系 fit 呢个名啊，知唔知啊？ 我修正， 叫第二个名咧都唔系好啱啊，知唔知？ 君子培育呢个典故系边个讲 嘅？君子培育嘅典故， 唔系我分析， 可能系错。 唔系我分析，我都话啱咯。 系 OK， 好嗱，翻嚟咧，我仲有两条散题同埋最后一条高潮题啊。OK， 高潮题， 高潮题咧就系要问下自己谂啊，我冇答案俾噶啦。 OK， 好的， 好嗱，不过阿钟哥一会。帮手嘛，要咁你谂定啦 吓， 佢有策略噶， 好犀利， 问中哥嘛。 OK， 我哋先听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好紧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宣布，18区区议会有214个民选议员议席出缺。刊宪当中议席悬空最多的分区是黄大仙区议会，有20席悬空，其次是观塘区议会，有19席。部分區議會目前只係剩低3名議員，包括中西區同黃大仙區，未有足夠法定人數補選區議會正副主席。民政事務總署早前表示，如果有區議會未有足夠人數舉行區議會主席選舉，會考慮點樣處理議會嘅運作問題。消息話，政府考慮容許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本港居民從英國等極高風險地區登機回港，但是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日檢疫，期間要接受4次檢測，需要在抵港之後第26日接受強制檢測。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英國近期很多未接種疫苗的年輕人士確診，如果多了未接種疫苗的人士由高危地區返港，對香港來說有一定風險，必須小心處理。 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明白学生在英国滞留一段时间，暑假未能够回港，但是近期有机场地勤人员、搬运工人和酒店清洁工因为接触到入境旅客而受到感染。他又说，本港与内地仍然未通关，如果开了缺口，多了个案或者深入社区，与内地通关会有影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表示，双方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坚决抗击新冠病毒和政治病毒，合力抵制利用疫情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和政治化的行径。中俄应该共同揭露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其次鲜明地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并且应该在地区事务之中深化协作，共同抵制充满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拉夫罗夫表示，一些国家热衷于搞小圈子外交，只是愿意听自己喜欢听的话，妄图重建单极世界，俄中应该共同予以坚决抵制。俄方希望和中方就中亚和亚太地区事务加强沟通协调，警惕所谓印太战略对地区和平的破坏，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9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67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3升1.35，腾讯控股564.5跌5毫。阿里巴巴210.4跌2毫，盈富基金28.64升1.4，港交所520.5升15.5，美团291.2升8毫，药明生物141.3系升3.7，东岳集团12.06系升4.4，中国平安73.4升3.5，比亚迪股份215升1。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10.0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8，人民幣6.466，英磅兑美元1.383，歐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44，新西蘭元兑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9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6,9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7美元，卖出1,8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启田道回旋处近住鲤鱼门道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而家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就是启田道回旋处近住鲤鱼门道是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一带是挤塞。咁另外啦，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不过啦，一带仍然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受到坏车嘅影响啦，而家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另外，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戏曲中心嘅坏车啦，亦都已经拖走咗，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孟公窝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去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DSE 考生仲等乜嘢啊？ 等放榜啊！ 梁荣忠希望各位步步高升。 今次过年嘅 崔杰同林慧祝大家心想事成。 阿欧白元浩提你记得平常心看待。 咁快讲呢啲？ 如果你都有嘢想同 DSE 考生讲， 请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留言， 我哋会喺节目时段内为你读出。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霜快活呀！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好，你又知唔知啊？去到我哋嘅近尾嘅部分啦，我哋首先问咗两条散题，最后一个高潮题啊，钟哥会帮手。呢条就 系 话，各位朋友，饮管大家知啦，最初系因为乜嘢原因发明呢？第一，因为有啲冻嘅饮品，如果用口饮咧，会减低个温度，于是咧要求 perfect 嘅人咧就要用工具，等佢唔会即系口嘅温度会减低噶啦、第二，因为睇上嚟高级一啲吓。第三，以前嘅人咧好中意一杯酒几个人 share 嘅，发觉好似唔系好卫生，就用咗饮管啦。第四，因为可以控制每一次饮嘅份量，就唔会噗一声咧成杯倒咗口。飲管其實係 slow down 咗，減慢咗個吸入嗰個份量嘅。好， okay. 到底邊個咧？ 你唔好問我。 呢條唔係高潮題啊，嗬？ 未係、啊， 仲未到高潮題。哦 ，OK。 我有曬答案，你唔準喺度裝。 打電話問鐘哥，鐘哥A、B、C 定係 D？ A。 我揀， 唔好问我点解 份量， 我都唔 会问 你。 好，快啲， 我而家唔会睬你。 A D 份量， 答案中哥啱，系第一团，因为用口饮会减低某啲冰冻酒嘅冰冻度。啊，中哥系咪查网噶？而家喺入边，你系咪上网查？ 系啊系啊， 唔系我信佢嘅。 佢平 时 睇 开 都唔系呢啲网嘅，都系个卫生网。 好，最后一条散题啦。 好， 人点解有一种怕黑嘅天性？第一，因为太多鬼故是同夜晚黑嘅范围即系 related 啦，所以 一黑就谂起鬼。第二，因为黑暗嘅环境令人感到好孤独，即系 mentally 心理上觉得好孤独。 呢个有机会。 第三，因为以前嘅人夜晚知道有野兽出没都唔敢出去，而呢个慢慢就会变成人怕黑嘅心理。 呢、这个似。 第四，因为以前照明冇而家咁先进，黑暗会令人做嘢好唔方便。 嗯， 好。 一系 B 系 C， 一系 B 系 C， 打电话问钟哥。 C 又打电话 问。C 。 到底系乜嘢咧？ 你做乜跟我？ 我自己讲 C 先噶。 好 C， 我使跟你 C， 我使跟 你。你哋自己记住啲分吓。 系 C， 而家三比一。 答案系 C， yeah。 因为以前嘅人夜晚系要惊野兽啊，所以佢哋宁愿唔出去，慢慢就造成一个怕黑嘅心理。 知道。 好，嚟到今日，你又知唔知最后一条冇答案题？ 高潮题。 四比二， 啊、中人 问，我想问，对唔住， 入嚟， 答中咗可唔可以即系 打 大卫星？ 唔可以，因为之前其实你扣咗五分， 你又想黄牌啊？ 系， 嚟， 你又想黄牌啊？好，请听住，阿钟哥有冇 headphone 啊？带唔带 headphone？ 有啊， 使啊。 听 到啦，听 到，系啊， 听到你嘅声音。 当潜水人喺深海之中，海底啦吓，做紧嘢或者系捉紧鱼等等都好啦。 啊， 突然想屙屎， 系 佢会先 定 大便，佢会想突然间大便，个肚好唔舒服。 啊， 有时有啲人忍唔到噶嘛， 系。 于是佢唯有将身上嘅装备卸低，同埋解低自己嘅潜水衣。 系。 在水中大便啦。好，而家问题就是佢会面对四个可能发生嘅危险，到底系乜嘢呢？ 而你又话冇得揀嘅。 四个要讲晒啊？ 四个，第一，不如我逐个提你啦。第一，水流加埋佢嘅便便会构成第一个危险，或者系麻烦啦。唔好话呢个未系危险住嘅，水流加埋便便系会构成第一个麻烦。钟哥知唔知道？ 唔会系呢、這个， 唔系呢个， 因为呢个咧， 唔系，四个都系答案嚟嘅、 哦。 不过问题系会发生乜嘢事咧？咁样，唔系呢个啊，即系今次四个答案都系啱嘅。 八弊 就系话佢嘅便便，嗱，我提多少少啦。便便喺平时我哋去正常嘅洗手间，佢一定唔会整到你嘅。 嗯，唔系边个 喎？ 但喺水里边有水流，又会点咧？ 咁咪飘嚟飘去咯。 会发生咩危险咧？你要成个讲出嚟。 哦，发生咩危险啊？会捉到自己。 嗯，差唔多啦，接近啦。 要睇下嗰日嘅生理状态系点先啊？因为仲系 Michael 讲咧， 系烂嘅定 系 一嚿嚿？ 系啦，如果一嚿嚿咧，沉落底咯。 嗯，但系头先你有冇留意讲水流啊？水流系会有不同嘅方向。 水流会走 嘛。叮叮叮， 请马小强讲。 我觉得咧，嗱，因为佢真系好急，好唔舒服，咁一定系啲稀嘅状态嚟嘅。 嗯 稀嘅狀態之下咧，我覺得 整快少少嘛， 水流問題咧有機會整到你睇唔到嘢，睇唔到嘢咪 我當你啱啦，因為第一條咧就係話啲糞便咧會俾水流沖翻埋自己度，沖翻埋自己度，所以咧就帶嚟第一個麻煩啦。OK， 好呢個係一分嘅，第二個啦，好。 你使唔使转中哥啊？ 唔使，我唔会。 但明明先， 咪有一样， 一解出嚟就俾啲水沖埋自己嘅身度，沖埋自己度。 得啦，我贏咗啦。 第二樣嘢就係。佢嘅便便咧系会有鱼埋嚟食嘅，呢个会制造第二个危险啦。 哦、okay ， 叮叮叮，吸引啲鲨鱼咧有攻击佢嘅鱼嚟袭击佢。 冇错啦， 呢啲嘢啊。 嗱，首先咧细鱼会埋嚟食啦，细、 啊、 鱼埋嚟就会有大鱼， 鲨鱼埋嚟 就开始埋嚟，同埋细鱼都有危险，就系、是、佢咬嗰啲便便嘅时候，越咬越埋咧，就会咬到。 Objection， 我净系听过食呢嘅系另外一种生物， 我知 系狗嚟嘅。 诶、哎，系咩？我 唔系啊， 听题嘛， 泥鳗咯， 有噶有噶， 泥鳗系食 桂花啊，泥鳗 啊，系咪啱啊？ 你唔识你就走啦， 我系唔走啊， 好， 我赖死， 走啫， 唔走， 马超条 我赢两条啦， 而家几多啊？而家几多？ 仲有两个，仲有两个原因。 唔系啊，而家系即系 第三， 我四比二， 第三咯， 系 关于水底嘅温度，通常都系比上边冻好多嘅， 系 咁佢要去便便咧，佢就要。 除褲啦， 咁於是會製成第三個危險啦。 哇，睇下男人定女人啦。如果男人就縮一縮，哇，咦、哎，咁一陣，咁就可能會上咗岸之後咧就有問題啦，縮咗，係咪？ 一條褲鬆咗，係咪 咪縮咗， 縮咗條褲咪鬆咗咯，係咪？ 叮叮，你哋講無聊嘢嘅，唔該你出去。 咩無聊啊？ 我講啦， 你有冇去？你冬天你有冇試過喺雪地除褲小解先？ 冇， 真係縮咗嘅。 系会嘅， 又如何啊？我梗系知啦。 哇，你知唔知个人寒一寒啊？喂喂，哇，冇咗啊！ 叮叮叮，赶咗你出去啦！嗱，到我答， 佢有冇答啫？你嗰啲答唔答？ 喂，你答唔答？我哋 水底嘅温度，由于你去解决嘅时候，你要除低嗰个潜水衣，潜水衣好厚，同埋嗰啲胶咧系好保暖嘅。 系系系， 得唔得？ 会冷亲， 冻伤。 我当你啱啦，就系、是、因为个人嘅体温啊会下降得好快。如果你越去得耐咧，你个危险啊越大。好。而家二比一，最尾一条咯。好啦。 做咩啫？我让你答先啫。如果唔系，我叮先啦、啊。 水流系会令你有第四个危险。如果你喺卸低你嘅装备嘅时候， 会冲走，跟住你透唔到气。 冇错啦，你嘅装备系可能会被啲水流冲走，跟住你屙完之后咧，喂，冇晒嘅， 冇气， 我 个樽嘅，冇 晒所有嘢，咁就非常危险。所以去之前咧，一系搵个石砸住佢，一系搵个佢夹住佢，咁然先去，咁咧就最安全。呢个系一啲潜水协会提议。 系啊，即系冇计啊 ，Michael 啊。即系对手有少少实力差距啊，我哋好难玩落去啊， 系 啊， 都系咁话。 好啦，而家呢一回合咧就二比二，即系头先嘅分数就 我头先有三分，系啊，咁啊五分咯，系啊， 你赢，你赢， 好嘢， 好嘢。 好，今日咧，其实我哋嘅内容咧非常之丰富嘅吓 ，Sarah 咁啊，介绍一下先，因为我哋其实咧，逢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咧就专家时间啦。今日其实我哋今日两个不同嘅界别嘅专家，第一个好犀利，叫真菌专家。 冇错，真菌专家咧，其实咧，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嘅。咁例如咧，平时我哋行山啦，会见到有好多呢啲哇，好多颜色好靓嘅大菇啦、细菇啦、 大菇、细菇， 系啦，咩菇都有嘅。咁、其实呢一啲咧都会系关我哋一阵间同佢倾偈嘅呢一位。專家佢嘅啲好犀利嘅範疇裏面， 但係咧嗱，講到呢啲山裏邊嗰啲菇咧，最危險一樣嘢，大家有時咧就會覺得跟自己可能有嘅認知去揀一啲，跟住喺屋企煲湯啊煮， 千祈唔好， 非常危險， 呢個一定唔得噶啦。 好，馬小強，我哋介紹今日嘅第一位專家先。 好，嘉賓 係好啊，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嘅榮休教授趙少慧教授。 趙 教授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 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 好， 好啦，先问一问咧，就系教授话，我哋如果讲紧话，即系譬如真菌嘅嘢啦，不如先嚟嘅就系等我哋喺屋企成日会见到嘅嘢。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噶啦，就系话喺山嗰度会见到有好多啲好多唔同颜色嗰啲野菇，路边野菇不要采， 系 咪、 啊、 真嘅咧？因为有人有讲过嘅就系话，总之嗰啲颜色系可以分辨嘅。如果你话咧就系越靓嘅，系啦，就越毒。有冇啲咁嘅事噶？ 在我哋香港几个中毒个案咧，去到要换埋肝先够得翻嗰啲咧， 好严重。 佢摘嗰啲菇咧系白色嘅咯， 白色啊， 系啊，所以你就话用个颜色嚟分只菇有冇毒咧，系唔啱嘅。但系咧，你话讲系点解野生菇有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啲牛肝菌啦，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入口嘅，或者国内采嘅，然后喺香港买得到嚟食嘅。点解嗰啲会野生嘅真菌又会买嚟食嘅咧？咁其实反而系因为我哋嘅人技术咧，未能够将佢咧摆喺我哋嘅农场里边去种。咁啊，结果咧，我哋只能够采自然嘅嘢啦。咁但系采自然嘅嘢咧，如果你真系去一个即系好少人去到嘅，亦即系旁边冇乜环境污染嘅，你又能够懂得识得去采嘅话咧，嗰啲菇咧可以真系好靓嘅。咁但系呢一样嘢，你哋讲好多问题，环境好唔好啦，个人啊识唔识采啦，识唔识保存啦，带过嚟香港咧，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咧，医管局嘅数目字咧，大概一年咧都超过五个个案咧系食野生嘅牛肝菌中毒嘅。 所以 系啦，你话喺香港个采野生菇有冇中毒咧？有啊，头先我哋讲紧系要换肝先搞得翻啊。嗰两三个个案咧，都系啲人喺度行到郊野公园采野生菇嘅，亦都有啲人咧就甚至乎喺公园里边咧采菇嚟食。都中咗招嘅，咁所以我都见到几多呢啲个案嘅。 赵教授，即系简单啲嘅，总之喺街嗰度或者喺条行山嘅时候嘅话咧，就 系 所有嘅野生野花不要采之外，个野菇都不要采啦，系咪？好啦，咁但系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咧，我哋点样能够即系食得健康？系咪其实每一个人都系识得或者系适宜个身体嘅食菇类嘅，定系因应自己个身体唔同去接受噶？ 第一件事咧，菇咧，其实如果你用中草药嗰个角度去睇咧，譬如我哋讲灵芝咧， 就是一級的保健產品來的。 嗯、 但是它都是比較上屬於是熱的。 嗯 啊、是如果你個人呢自己本身在那個、啊、就是陰陽裡面去講話你是一個很熱的人呢、 嗯、 其實食靈芝呢都不是適合吃那麼多的。 哦、 但是呢是啦但靈芝是滋陰補腎的噃、 嗯。 所以呢它是我們講它跟人參一樣我們叫一級你可以日日去食用。咁所以都系咧，我哋都会讲啊，而家我哋都中医师唔系收得太贵、 嗯， 可以俾中医师睇一睇、 嗯， 然后咧就问翻佢，诶、哎，我哋食一样嘢可以一真系日日食啊，或者点样调啊保养咧系好啲，咁、 嗯、 我觉得咧更加配合翻嗰、个中医嗰个嘅概念啦，将嗰个固本培元啦，全个身体个健康做好啲嘅，咁、 嗯、 但系有一啲嘅嘢咧，譬如好似我哋讲我哋嗰时做嗰啲实验咧，就系攞冬虫夏草。 嗯， 咁呢个都系非常之贵价嘅一个， 好贵啊！ 两样嘢都贵啊，直头就，因为灵芝啊，冬虫夏草， 系咯， 系啊， 好贵啊！ 咁啊，冬虫夏草咧，我哋喺实验室做嘅时候咧，用一个正常嘅人嘅细胞去做咧，都发觉佢有毒性噶，所以咧，你讲紧佢话爱嚟治癌咧，我哋都系要睇。吓、啊，即系嗰个问题，你系点去取舍嘅？ 嗯， 唔系有一啲嘅中草药咧，喺我哋中国人嗰、那个，即系我哋嘅传统嘅祖先嘅文化咧，有试过好多神农氏尝百草。 嗯， 有一啲真系可以日食，有啲人唔适合日食，系、 嗯、 你身体有毛病又去食。我哋用嗰个概念可以系以毒攻毒啦，或者系你针对嗰个毛病，你处理得更加好，更加有效。跟住咧，你就要停噶啦。 系， 咁所以咧。嗰啲嘅嘢咧，其實去到而家咧，我加咗西方嘅研究咧、 嗯， 更加有好多科學理據喺裏邊嘅。 明，謝教授啊， 我哋食菇嗰啲咧，其實最重要，我哋普通嘅日常食好多都有唔同嘅食用菇啦， 好多啊，雞髀菇啊、冬菇啊、木耳、 冬菇啊，係啦，嗱，呢啲咁多嘅時候咧，反而這些呢啲咧就。冇乜人講話佢同嗰個寒涼啊嗰啲咧有咁大關係嘅。 明。 咁最重要咧係揀只靚菇。 嗯。 咁即係話咧，呢個係咧屋企嘅太太嘅功能。 嗯。 嗰、那個女性咧最重要做嗰樣嘢啦。 唔關男士事。 行去買嘢或者係覺得用就用啦，做嗰樣嘢啦。即係行去買嘅嘢嘅時候咧，要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 嗱、嗯，趙教授，既然係咁， 都係揀靚嘢。 係。嗱，有一樣嘢就真係要問你啦。既然你講嘅就話，即係家庭主婦好緊要啊。我諗相信咧，就係木耳咧，我係經常喺度食嘅。但係我竟然咧就係話咧，阿小強話俾我知嘅就係話，原來你喺處理木耳嘅時候咧、 啊啊， 要小心啲，好大學問。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會有事發生，係咪啊？ 因为咧，我哋通常买到嘅木耳咧，都比较上少系湿嘅。 嗯， 最传统嗰啲咧系干咯，或者系干切片嘅、 嗯， 或者切条嘅。 嗯， 咁呢啲因为干咗咧，即系话做个加工啦。咁呢个加工之下咧，你通常都惊佢有啲污染，系啲人啊或者环境嘅污染。咁所以你浸翻湿佢，原来先做菜啫嘛。 冇 错。咁你浸翻佢湿润嘅时候咧，唔可以摆得耐。吓，因为菇咧。菇咧，其實都係一啲對於微生物嚟講係食物嚟嘅。 嗯， 如果你浸水浸得太耐嘅話咧，水裏邊啦或者空氣裏邊嘅啊細菌咧跌咗落去，一樣會食佢嘅。 嚇！ 咁喺國內咧，係啦，同喺香港都有個案發生嘅，就係、是、啲人浸啲木耳浸咗成日，然後先去煮，跟住我就話你嘔咗好多菌咯喎，食埋啲菌落肚啊！ 咁會點啊？食咗啲菌落肚？ 哎呀，咁你咪真係少嘅咪食物中毒咯。 嗯、 我哋試過咧，有啲菇咧係政府部門拎俾我睇、 嗯， 因為有食物中毒嘅個案。咁、 嗯、 係再經過人手再攞，然後俾我啦，可能遲咗一日或者兩日嘅。我一睇包菇，我就話唔食得噶啦。嗰只菇係食用菇係 OK，、 嗯、 但係咧佢生咗啲菌量好多噶啦。咁、 嗯、 我專登咧想話翻俾政府聽，咁啊當時咧就犧牲咗我哋只老鼠嘅。咁、 哎 啊、我就將呢只咧污染嘅菇咧，跟住咧抽翻水，跟住咧俾翻只老鼠喂佢食，跟住老鼠咧四個鐘頭之後死俾我睇嘅。 哇！ 驚唔驚？ 但我想問，我想問阿教授，咁我哋如果浸咧幾耐叫做一個最大嘅 limit， 即係過咗幾耐就唔好辣嘅？譬如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定係點啊？ 一個鐘頭其實好足夠嘅咯，因為如果佢吸到水，佢已經吸咗水啦、 嗯， 吸 已經發大 水咧，係、因為你啲菇乾嘅時候咧，佢接觸個水嗰個方法唔好、 嗯， 你可能要搖動佢多啲，等啲氣泡咧走咗，等佢濕潤翻啲。不過講濕潤一件事。我又見過咧，最近見過嗰包牛肝菇，應該係肝菇片切片嘅，好靚嘅。每一隻菇咧， 有成十個 cm 以上咁長咁大隻嘅。咁、你諗下，哇！呢隻野生菇成隻大過你隻手掌喎，咁大隻。咁但係偏偏咧，佢嗰包野生菇買翻嚟之後切片之後咧，冇擺一啲我哋叫吸水珠夾埋落一齊儲存啊。結果一睇落去我就話濕潤嘅喎，好淋淋嘅噃。再跟住咧。我睇佢嘅时候咧，几只虫虫飞埋出嚟嘅、哦。 哇！ 呢个一个好好嘅提醒啊，吓、啊，即系其实如果有好多时候我哋家居想食菇嘅时候，尤其是系木耳啊，要你浸嘅时候咧，记住一个星期唔系一个钟头到咧，就已经系 OK。 足够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系滋生咗有好多嘅细菌喺度。 好多好多问题咧，未请教到啊教授嘅、 啊， 不如我哋另一个时间咧，我哋再详细啲访问。 好啊， 多 谢多 谢 教授， 多谢晒今日，多谢晒， 拜拜 拜拜。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4%嘅雷暴经过延长到今日嘅1点钟。咁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咧，几阵嘅骤雨啦。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啊。周末同埋下个礼拜初咧，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嘅。 系啦，逢星期五嘅话，我哋都会有专家时间啦。咁啊，头先咧，我哋要多谢晒嘅就系赵教授同我哋讲咗，就喺家居嘅时候，如果你要处理一啲菇咧，记住唔好浸佢咁耐。咁啊，真系咧长知识啦。跟住落嚟嘅话就我好开心嘅时间啦。大隻仔嚟咗啦！ 我哋有位大隻仔啊，隻衣啊，系啊，阿 Doctor Lau 咧 ，Doctor Lau 咧，其实咧，我第一次咧，即系嗰阵时咧，即系都系我邻居嚟嘅，望到隔篱嗰个 court 啊，即系嗰个叫 tennis court。 哇，你好唔抵喎！ 有 个咁靓仔， 有个好似阿洛舒华新嚟家咁咪打紧 tennis， 系啦，咁样 睇唔到个身。 咁咧，佢亦都系一位隻衣嗱。咁啊，其实我哋今日都系唔系话练健身啦，讲嘅，其实佢都系喺外国，如果冇记错，同我讲过咧，即系佢即系专登跟 trainer 学嘅健身嗰样嘢，因为佢自己都讲噶啦。健身嘢对男士有咩好事咧？你中唔中意噶？其实首先讲，即系中唔中意啲肌肉型？ 你话咧？ 咁唔系个，我以前听个讲法，唔系个个女人中意噶，有啲人中意啲文弱书生型噶。 我两种都中意。 系啦，咁 我乜嘢类型都中意。 其实刘医生咧就系脊医嚟嘅，就讲啊都市人嘅种种关节啊， 有好多因为我哋系、 啊、 平时咧，我谂有好多啲嘅 posture 或者我哋坐啊、瞓觉啊，又或者有好多嘢咧，都系非常之唔应该同埋唔啱嘅。 冇错。 所以而家我听到有好多人可能系颈椎会有事啦，又或者就坐骨神经痛啦，甚至乎。可能嗰啲咩髋关节啊等等嘅话咧，系全部咧都系变晒形嘅。 仲惨咧 就 系话，其实咧呢啲咁嘅关节痛咧，真系惨过大病。呢、這个唔得噶，有。 因为你医完之后，你唔知点解俾佢拍完之后，跟住咧，跟住又翻嚟噶嘛。 好影响你嘅日常生活啊！ 系啊，痛咯，成日都 净系坐骨神经痛。如果大家有试过嘅话咧，系成个半边身由嗰个腰骨一路痛到嚟只脚下边嘅，行都行唔到 嘅。我试过嘅， 你都试过， 我试过嘅，系啊，甚至乎以为嘅就系椎间盘突出嘅，好彩嘅就真系揾咗一个脊医嘅就发觉就原来唔系。 哦，系啊， 系啊，如果系椎间盘突出嘅话咧，系有个医生曾经同我讲过，可能亦要开手术嘅。不过最后尾嘅时候，我都逃过咗呢一劫嘅。咁一阵间我会同我哋嘅脊医会倾一倾有关于。就是我哋喺都市人成日会遇到嘅一啲问题吓。 飞行高度不得超出90米。至于纳入乙类嘅无人机，重量介乎7公斤至到25公斤，驾驶员日后要自费接受民航处指定机构嘅培训同埋通过考核。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港岛南区和元朗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02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74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8.2升1.25，腾讯控股566蚊升1蚊，港交所524蚊升19蚊，阿里巴巴210.2跌4毫，盈富基金28.62升1.2，美团291.2升8毫，比亚迪股份218.2升4.4，药明生物140.3升2.6，东岳集团12.34升7.2。中国平安73.1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51，瑞士法郎8.462，澳元5.777，加元6.18，新西兰元5.455，欧元9.17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0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69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49美元，卖出1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田道回旋处近住鲤鱼门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对出嘅。重复多次，启田道回旋处近住鲤鱼门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就是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胜利道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连翔道去返柯士甸道方向近住洋日居一段就挤塞。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排到市超域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之恋。西贡公路入返西贡方向近住津桥一段行车缓慢。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车多，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接近沙角尾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40周年，我啊涉足二台越做越红，我之豪足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谢贤在最新的黑色幽默港产片饰演杀手，新演员钟雪怕不怕四哥呢？ 他一开始都仲系戴住个黑超嘅，咁亦都系令人哋敬畏嘅全员。佢后来咧脱低呢个杀手身份嘅时候咧，都脱低咗佢嘅防备咧，就系一个好和蔼嘅人啦。有冇特别惊嘅？我觉得都系慢慢行近嘅一个过程。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 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 ，guest of the day， 我哋今日咧即系请到咗一只医啦，吓刘医生啦 ，Doctor Lau 啦。其实咧，即系都市人都好多嘅关节啦、咩脊骨啦等等嘅问题嘅。咁啊，同 Doctor Lau say hello 先。 Hello，Hello Doctor Lau，Doctor Lau 你好。 Hello，Rick 你好。 系啊，系啊，系。系要埋啲咪喎吓，咁靓嘅声音 你好 ，Rick Rick 医生你好， 嗯，冇错啦吓，好到底嗱，不如咁啦，我哋由呢一个最基本嘅香港人会最常面对嘅关节啦等等嘅， 不如咁讲啦，即系如果系求诊嘅，而家其实会唔会系因应住嘅就系唔同嘅时候咧？可能而家譬如讲手机比较多嘅，咁好可能嘅就系啲颈椎会比较成日有问题啊，又或者嘅就系大家都会中意嘅就系坐喺个床嗰度。系啦，就好似而家呢个同学咁样咧， 佢呢个 摊喺度咁样咧，就系摊尸啊，睇手机啊，或者系煲剧啊，咁样要多咗，可能系啲坐骨神经嘅问题，会唔会系因应住啲咁嘅话系有唔同嘅？你求诊嘅病人， 其实好多唔同嘅例如我哋讲翻啦，我哋因为我哋平时翻工又好啊，我哋平时细路仔又好咧，佢上堂啊，坐嘅时间比较多啊，咁所以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讲就系人好似一栋楼咁嘅，咁如果本身你个基底咧打得唔好嘅咧，其实你个腰椎会受压啦，你个胸椎同埋你个颈椎都会受压嘅。咁、所以例如我哋一开始坐嘅，例如我哋好多 office 有阵时啲女士，因为佢哋好多都翘脚咧，就会 其实唔止女士嘅，其实呢个习惯咧，我觉得咧，好多男士或者细路仔咧，唔知点解翘脚好似系真系一个唔忽分年纪，好多人都会有嘅习惯嚟。 系啊，所以佢一翘脚咧，其实嗰、那个底个基底咧 shift 咗一边之后咧，你个腰椎就会去就住，跟住胸椎、颈椎，所以个成个脊骨应该系直嘅咧，就会歪晒。咁、如果你表面嚟讲嘅，咁可能啲肌肉，因为啲肌肉黐喺骨同骨中间噶嘛，咁佢就会扯住，同埋长期是一个好僵硬嘅状态啦。咁、如果你深层嚟讲嘅，因为佢骨同骨中间有啲软骨嘅，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导致到佢压到啲神经线啦。咁、可能有阵时我哋坐得耐啊，姿势唔正确嗰阵时，可能严重地讲，佢有啲脚痹。或者行到嗰片好似有啲嘢棘住咁样或者行到唔方便咯，系啦， 哦，系咁嚟嘅，即系其实你个、你嗰种疼痛其实系咁嚟嘅，系嘛？好啦，咁其实咧成日都会听到人哋讲嘅就系话坐骨神经痛啊，系啦，点能够因为其实我不如讲下我自己先啦，系啦，我试过嘅就系话成日都会觉得一只脚会痹嘅。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我走去睇好耐嘅醫生，佢哋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一定要搞清楚嘅係髋關節有事啊，坐骨神經痛啊，定係真真正正係可能係椎間盤突出咧？呢三樣嘢其實係咪好相似噶？ 嗱，個病徵可能會有少少相似，但係個成因係會唔同咯。即係你係即係椎間盤突出咧，我解釋少少先啦。其實骨同骨中間有個軟骨，嗰啲叫椎間盤嘅。咁、個椎間盤第一就係幫我哋承托我哋嗰個脊骨承受嗰個壓力啦，同埋幫我哋俾我哋日常嗰個弧度嘅。咁、如果我哋腰椎正常嚟講坐嗰陣時咧，就好似呢位同學咁，依家坐得好直啦。依家 馬小強，佢叫馬小強。 系啦，坐得好直咯，依家 佢冇办法唔直啊，佢肚好大啊，所以系会扎住佢个人咧，一定会直嘅，系啦， 坐得直就冇事啦。 嗱，坐得直咧，佢就喺一个正常嗰个位置，即系腰椎嗰个生理弧度，正常生理弧度。咁、however， 但系我哋平时坐嗰阵时，例如我哋翘脚啊，或者坐得唔直嗰阵时嘅咧，条腰就去咗一个相反嗰个弧度。咁、如果佢压力喺前面揿住咗嘅咧，个椎间盘就会向后褪。 即系平时应该 S 型，但系变咗 C 型，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长期是日日咁样坐法嘅咧，佢就会慢慢褪啲啲、褪啲啲、褪啲啲出咧。咁然之后，因为我哋个中枢神经系统喺后边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压住压住嘅神经先开始慢慢 high 到嗰阵时嘅咧，咁我哋可能会有少少反应。咁、你开头有啲病人同我讲，可能我避啊避几分钟嘅啫，跟住就喐一喐就好啲啦，系 冇错，啱翻位又冇嘢咯。 系啊，即系你，但系佢如果你唔理佢嘅咧，你继续长期试个坐姿唔正确啊，或者我哋搬嘢又好啊，点都好咧，佢就会慢慢越嚟越多。佢會壓到啲神經線，咁 once 佢可能如果壓嗰幅度，我哋講可能七成或者以上咧，咁佢到時個避嗰個時間可能會好長，同埋或者可能我哋講緊佢一個禮拜之前可能避一日嘅啫，咁、但係依家哇點解避三四日啊？或者個時間可能係長咗好多，咁、呢個就係嗰個椎間盤壓到嗰個象徵啦。咁、另外我哋講翻可能有陣時我哋搬嘢啊，或者我哋個坐姿翹埋側埋一邊坐，而導致到啲肌肉啊或者個關節有啲唔啱位置，或者肌肉發炎壓直接壓到個神經。经线嗰度嘅咧，咁嗰啲又利用一个坐骨神经痛嘅病征出嚟咯。 其实我听完之后咧，好惊，因为我自己好多都试过坐骨神经痛啊。我唔椎间盘突出就唔同嘅，系咪同坐骨神经痛 系其中之一咯？ 其中之一 系啦。 但我最想问一样嘢就系、如果我真系咁唔好彩啦，即系有咗呢一类嘅 symptom 啦，会唔会有乜嘢可以令到佢扭翻转？定系呢啲伤害已经造成咗咧？只能够延缓嗰啲痛苦，唔能够医嘅咧，即系我净系最紧要呢一样嘢。 要睇一睇佢个成因喺边度咯。即系如果你好似头先讲咁，好 worst case 嘅，真系个椎间盘突得好犀利嘅，严重地压到个中枢神经系统嘅，咁我哋可能会考虑要做手术啦，系啦。咁但系好似头先讲咁，如果我哋喺个日常姿势啊，或者系真系个脊骨系如果真系有歪嘅，咁我哋可以揾翻我哋嘅专业嘅脊医啦，去帮你做翻啲治疗啦。咁然之后就改善嗰个骨架，同埋去即系教翻做翻少少嘅拉筋啊，同埋教你翻一个正确嘅姿势啊，咁然之后慢慢去 cover 翻咯。 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其实系咪所有呢一啲咁样嘅问题咧，都系来自嘅就系平时嘅姿势唔正确啊？例如坐嘅姿势、瞓觉嘅姿势，或者系企喺度行路嘅姿势，可能都会有影响啊。 其实睡姿都可能会有嘅， 睡姿都有， 真系控制唔 到。但系睡姿我瞓咗，我唔知嘅噃。但系咪有啲动作我哋最好唔好咁样瞓啊？会唔会有啊？ 即系如果有啲人好容易，即系例如佢除咗側瞓之外咧，可能佢係又將只腳擺埋一邊啊，又將個膊頭扭去另外一邊，即係成條骨好似係拉住，好似毛巾咁扭毛巾咁。 我睇脊醫嘅就佢話：你有機會嘅就係咧，你係將自己接得好犀利啊！ 點解你要咁瞓啊？ 我唔知啊，我係要咁樣先瞓到啊！ 傻豬豬 啊！我知，我直頭咁 扭歪曬。 係啊，直頭係咁樣接埋隻手，我先至瞓得到嘅。佢就話因為咁嘅話係會有時 啊，我都有少少咁。 你會唔會咁樣 側瞓而側到即係側住曬手扭？好歪曬啊嘛，係，我有時都會係，但呢啲都唔好噶，即係咁樣瞓法。 其實因為你日常啦，我哋每一日翻工啊，每一日做嘢都好咧，其實都會俾個脊骨啊啲肌肉都有壓力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臨瞓嗰時，因為翻到屋企其實都好攰噶啦，咁你想第一刻咁，你梗係想去沖涼去瞓覺噶啦。咁但係嗰啲肌肉如果係一個僵硬嘅狀態，你去瞓咧，其實你可能好容易會攬埋一嚿，反而會舒服啲添。咁但係對人體個結構嚟講嘅咧，其實你瞓覺係應該平瞓係會最好。 你只係個面向上嗰種平瞓， 係啦，係啦，係啦。你卧睡，因為你個表面面積大咧，咁你個關節就自然會受壓，就唔會咁多。同埋你側瞓嗰陣時咧，個膊頭咧咁樣 roll 咗向前咧，你瞓醒嗰時個膊頭會好痛。同埋好多人咧，有陣時有啲肩周炎嗰啲咧，咁樣壓住咧係會更加嚴 重。我知啊，我試過，我又試過，我即係近三四個月前開始有呢個肩周炎啦，或者有啲人叫做咩五十肩嚇咁樣，但係其實唔係 exactly 五十嘅，其實你其實都唔關個年紀事，可唔可以咁話？ 冇㗎，我有啲病人廿幾歲啊，即係好似我有啲消防入嚟睇咧，佢哋好 fit 噶嘛，你覺得應該冇問題。佢哋可能 睇佢哋跑步噶， 係佢哋個膊頭。 我中意睇佢哋打排球。 係啊，佢哋即係可能我哋佢哋個年紀就會確，即係唔會做咁多拉筋啊。 咁同埋佢個姿勢唔正確啊，同埋佢又坐又側埋一邊啊，瞓覺又咁壓住啊，咁佢又成日打排球嗰、那個對嗰個關節個傷害咪越嚟越大。咁、所以唔係一定係年紀個問題而導致五十肩咯。 頭先你所講嗰啲側埋一邊瞓咧就痛啦。我早排因為個肩周炎咧係唔可以瞓呢一個方向咯，因為一側瞓咧，哇，成個膊頭痛到好似咧俾人打咁樣啊。咁所以都係一個叫做要諗辦法去預先提防咯，就唔好到真係有事咧先嚟諗辦法。去睇医生，呢、這个我觉得都系迟咗噶啦，知唔知啊？马小强 ，OK， 知道嗱，只医啊，笑得好啲， 废话少讲。 OK， 我系马小强，我有几个问题。第一，我行咧，因为我有个大肚腩啊，我有几个问题。第一，我成日好容易行咧就跣脚， 系 试过扑响地下度，四脚朝天又有，咩姿势咩姿势都有。 问题系 啦，我就唔知点解，我 check 过又冇嗰个叫做扁平足。 嗯、 第二咧就呢两个收入嗰又劲痛。第三就系话我条腰咧已经痛咗几年啦，每朝刷牙咁样乌低身，基本呢个动作系做唔到。 系、 我想睇下有咩指导， 有咩 advice 咧， 睇下我 条 腰有冇歪 嗱嗱，幾樣嘢先啦。我哋講翻第一就係、是，如果我哋平時日常咁多朋友裏面，如果有啲腰緊啊或者腰痛嗰啲咧，其實或者你係驚啊瞓覺成日側瞓啊，或者係我嗰個姿勢唔正確，有啲乜可以改善呢？其實我可以做翻多啲拉筋啦、啊，同埋例如我哋平時日常坐個姿勢咧，就例如我哋坐咗例如九個字到啊，起一起身行下喐下，等個關節有啲喐動。因為其實地心吸力撳住我哋噶嘛。如果你長期時坐嗰陣時咧，其實佢都會壓住，就算坐得幾直都好。 啲血都話不停咁樣，係咪？ 喐下會好啲咯， 係啦。九個字，起一起身。 係啦，起一起身，咁、okay. 可能起身去飲杯水啊，去洗手間啊，跟住翻返嚟坐低都 OK 嘅。咁你話至於啦啊，你話個腰嗰度咧 佢彎少少，朗口就痛啦，即係彎少少， 以 某個角度。 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咧？ 佢嗱幾樣嘢咧，可能係你本身嗰、那個嗱脊骨可能本身有事啦。咁而家我哋都要揾翻啲儀器幫你 check 咗先知嘅。咁我通常我都同啲人講話啊，不如我哋做翻少少 stretching 啊，或者我哋改善個姿勢啊，睇下會唔會有幫助先。咁因為如果都係唔得嘅，咁可能真係要揾人 check check 咯。咁你知你行路嗰方面有啲棘住嘅咧，咁可能因為我哋嗰啲肌肉比較硬啊。咁係即係個其實啲肌肉係平衡噶嘛。前面同後面嗰啲係要平衡咁兩邊。咁如果某啲肌肉係過硬嗰時咧，其實都可以影響到日常行路嗰個姿勢。 就會左腳棘右腳嗰啲係嘛？ 有啲肌肉腳靠嗰啲嚟係嘛？即係 啦， 係 啦， 明白明白。 會唔會係其實有時我哋成日都覺得嘅就係話呢啲好可能嘅係嗰啲筋骨或者係有事嘅話，其實好多時候都唔會係我哋嘅肌肉唔夠力而引致有好多嘢，我哋以為係、即係其實我鍛鍊啲肌肉又或者係鍛鍊呢啲咁樣嘅話，就可能會令到我哋有好大嘅改善。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兩方面啦，你要睇翻其實肌肉佢都有分表面同埋深層啊、前後啊、內外，咁其實佢哋都係一齊 work together 嘅，係咪？咁但係如果有陣時我哋嚟個坐姿唔正確，好似好簡單，我而家同你講咁，我前面呢一組肌肉嘅。咁正常嚟講應該係咁長嘅，咁但係我哋成日屈喺度坐嗰陣時咧，其實佢拉埋咗係啦，或者我哋平時成日寒背啊，對電腦啊，烏咗向前，其實心口呢度拉埋，咁所以前面心口啲肌肉就過硬，背脊嗰啲肌肉咧就好似冇乜喐到，就好似唔夠力啊，咁所以你企起身其實兩個應該係 balance 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哋見到咁多人係寒背咧？咁同埋咁多細路仔，因為佢成日都係烏向前，個書包又重，佢又咁樣屈住，我哋對手機又耷低喎， 係啊， 係啦，所以其實我哋第一樣嘢我都教啲病人，我哋可能要做多啲。抗胸，即係將個心口拉開少少，同埋強化背脊嗰啲肌肉咧。咁你自然個啲肌肉夠嘅咧，咁同埋好 natural 好自然咁可以企翻直。咁其實對個脊骨降力就會有減少。 咁就好啦，你不如教我哋啊！你而家即刻教我哋可以點樣做一啲嘢， 即係簡單我哋可以做到嘅，係啦，譬如辦公室又好，屋企又好，有啲乜嘢小動作或者係小運動。因為其實 Rick 咧，即係佢自己亦都玩 gym 啦，我哋先都提過啦。咁有啲乜嘢我哋唔需要去舉啞鈴啦，但係有啲乜嘢小動作或者小嘅運動啊，我哋可以幫自己咧，譬如嗰陣時咧有另外一個都係呢類嘅 tutor 啦，佢就唔係隻醫嚟，佢係 tutor 嚟嘅，佢教我咧揾隻手撳住道門，即係個門框咧，咁然後。即系个身向前冲，咁但系顶住到门啊嘛。 呢个应该要医治五十肩， 抗嗰、那个即系反方向拉嗰个膊头，即系类似咁。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而家即刻？ 其实呢个 OK 嘅，咁呢个就mainly 系拉啦。咁但系如果有一个方法会更加好咧，就是、因为我哋唔系成日搵到墙噶嘛，或者唔系成日可以起身噶嘛。咁如果你坐低嗰阵时嘅咧，你坐前少少呢度，我哋将两只手摆喺嗰个腰部嗰个位置，即系臀部对上啦。我哋摆呢个位置啦。咁、然之后我哋就将两个手踭咧。 就其實好似拉埋佢咁樣，係、 哦、 啦。咁 我有一隻手已經做唔到啦，因為嗰五十肩嗰隻手仲痛緊。 係、哦、啊，咁、okay、你試下，即係都係嗰句啦。你第一次拉，我哋就唔好咁大力，或者唔好咁快，我哋慢慢拉向後。咁睇下自己、嗯、每一個人個幅度唔同噶嘛。咁、嗯、拉到幾多就拉幾多。咁、嗯、跟住同一時間我哋可以將個下巴擱高少少，好似望天花板望少少咁樣。咁如果你 hold 呢個姿勢，我哋當 hold 大約十，係要 hold 住㗎。咁、嗯、我哋當我哋 hold 十到十五秒咧，咁你會留意到第一啦，我哋心口前面呢啲肌肉啊，同埋個膊頭呢位置有啲拉住嘅感覺啦，同埋背脊後 有，背脊都有。 係啊，背脊後邊呢度咧，佢就係嗰啲肌肉收縮啊。咁、嗯、所以其實我哋做緊兩樣嘢嘅。第一，好似頭先阿梁生講，佢前面之前做過咧，就淨係拉嘅啫。咁、 嗯、 但係呢一個咧係做緊拉，同埋同一時間我哋強化緊背脊後邊嗰啲肌肉。咁同埋你留意到佢咁樣坐，即係或者佢咁樣拉。嗰陣時咧，佢同一時間其實條腰要挺直嘅。 咦，係喎、 哦，係咪啊？咁、嗯、所以其實做緊三樣嘢嘅依家。 頸咧，頸嘅話會唔會對頸椎都好啊？ 可以將個弧度拉翻好啲。係 啦，個弧度 係因為你抬頭 嘛， 係抬 向後咬㗎嘛。 係啦，係啦。 即係嗱，首先咧，兩隻手掌咧就貼住自己嗰個後條腰嗰個位，係、嗯、嘛？即係皮帶對上嗰個位。 嗯、 然之後咧就將個手踭向內，即係用力，係咪？係 啦，係啦。 咁然之後就再向上望。 係啦，係啦。 就維持呢個動作咧，大約。 十到十五秒咯， 十到十五秒到，咁就已經可以就做到幾個唔同嘅地方，可以得到呢個舒緩啦。 我諗咧，如果做唔到或者好似我而家咁咧，有少少痛咧，就已經代表你嘅關節係有事啦，係咪啊 ，Doctor Lam？ 係啦，咁即係如果好似你個 case 咁嚟，你話做個幅度去到某個幅度已經痛噶啦，咁、你就唔好去到咁盡先。咁、可能我哋開頭試嘅咧，就可能我哋試咗少少先啦。嗱、俾啲功課你做啊。 好啊。 嗱，如果你今日三個月提自己咯。 好啊。 咁我哋如果做呢個stretching， 我俾你一个钟头做一次， 一个钟头一次。 嗱，每次当你做十五秒啦，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讲噶啦。咁一次十五秒，当你做十个钟头或者八个钟头、十二个钟头都好咧，其实嗰度嘥你三分钟。咁我想你试下做大约几日啦，跟住你会留意到你本身嗰个 posture 个姿势咧，其实已经可以挺翻直啲嘅。 哇，太好啦！同埋咩道具都唔需要，系咪？ 自己 连墙都唔使，系咪？总之你坐低喺度就已经可以做 啦。系啦，系 啦。OK， 好啦，亦都有人讲嘅就系话，其实你嘅大腿嘅肌肉嘅话咧，就等于你一个人嗰个支撑。是吧？如果是的话，我可不可以做到有一些东西可以令到我们自己的脚可以有力 strong 点？我们今天经常讲的就是说，即是可能坐骨神经或者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动作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都可以做到呢？ 如果是我们讲的那个盘骨那里呢，即是它是个支撑在这个位置的呢，其实很多问题那时候就是这些盘骨这些肌肉会过硬。 没错。 反而我们针对试一下拉回松一点先，我都是针对拉筋先，因为如果我们想强化大髀那些肌肉，我们可以做一些深蹲啊，或者我哋去做 gym 都得嘅， 即系 squats 系嘛？ 系啦 ，squats 都得嘅。咁、但系最紧要真系啦，我提任何病人啊，任何嘅人，我 train 都好啦。个姿势最紧要系个腰椎嗰度咧，其实个基底嚟。我哋最紧要系向前 ，OK， 即系挺直，好似个臀部有少少拱向后咁样嘅。咁、就你发觉咧，如果你咁样推一推，你个心口就自然要升高嘅。 系啊。你唔可以谷住佢咁樣做唔到呢個動作， 所以你見到你一推下面其實影響到心口同埋個頸都嗱、好似都直啲喎，係咪先？ 係啊， 而家連串咯，嗬，係係係。不過係嘅，有啲嘢我哋唔留意，譬如頭先你提到小朋友都係嘅，我仔咧就可能正如你話齋啦，書包成日好重， 係， 於是過咗小學、中學之後咧，成日發覺佢向前烏咯。即係個心口凹咗落去咁樣，我相信呢個都一個幾常見嘅喺呢個學生方面會見到嘅嘢。 仲有頸椎咧，快快脆脆再問多一個。如果係頸椎，因為我見到有好多人因為咧係睇手機嘅關係咧， 只 不過就係我哋受到個壓力係好大。有冇啲快快脆脆嘅嘢可以教個頸椎一啲運動？ 頸椎嗰方面咧，好快嘅啫。其實幾樣嘢，我哋講翻我哋日常嗰個 setting 先啦。例如我哋個 mon 嘅，我哋其實可以升高少少啦。 OK。 咁所以我坐直嗰陣時咧，我哋望咧係望個 mon 嘅底嘅三分。唔係中間，所以再升高少少添。咁、至於話我哋平時要用手機嘅，咁我哋可能就會坐喺度嗰陣時咧，就將兩個踭擺喺個台度啦，然之後就咁樣墊高嚟睇。 哦， 咁樣睇，即係咁樣 用兩個手踭托喺個台，然後咧就用呢個手揸住， 即係等於你嘅視線 eye level。係 啦，咁你見到你個頭就唔使耷咁前啦。咁你話至於有啲咩舒緩我哋可以做嘅咧？咁其實我哋揾一埲牆，咁最好就其實墊三墊啦。咁我哋就揾我哋個臀部啦，臀部墊住啦。 同埋我哋個肩胛啦，係啦，同埋個頭三點掂住啦。咁我哋盡量個視線就係望水平線向前嘅。咁跟住咧，我哋就用一隻手，例如我哋用嘅左右手啦，擺喺個頭上邊啦。咁然之後就輕微地拉去右邊，係啦，細慢慢落去。咁你就會感覺到咧個肩膊嗰個位置有少少 斜 住嘅。 係啊係啊。 咁again啦，好似頭先講咁啦，我哋可能係拉係15秒到啦。咁然之後就慢慢去翻中間啦。咁然之後我哋又可以用另外嗰一隻手 拉另外一邊。 係啦，拉另外一邊。咁你咪得閒又做下呢啲 stretching 咯。不過拉筋嗰方面最緊要提翻你哋嘅咧，就係唔好即係第一組啊，第二組唔好太大力或者太快。 如果唔係會扭傷。 係啦，同埋唔好即係話啊，拉到要痛先至啱啊！我哋逐啲逐啲嚟。 等佢可以慢慢 relax。 好，今日多谢刘柏伟医生，多谢晒，多谢晒。好啦，12:29，希望每一位听紧嘅朋友们咧留意关节嘅健康， 因为好紧要啊，系啦，再次要多谢晒， 多谢晒 Rick。 好， 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你， 多谢多谢多谢。好，12:29，我哋先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我哋今日嘅故事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以网上连线方式喺北京、香港同澳门举行专题研讨会。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就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发表讲话。在北京出席会议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引述夏宝龙说，有了香港国安法，香港社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亦都进一步强化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夏宝龙特别谈到，没有国安法，在修例风波的暴力之下，香港的法治权威受到伤害，居民权利和自由受到破坏。有了国安法，迅速回复法治秩序和环境，让市民在法治框架之下享受基本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不同政治的意见表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港出席研讨会之后，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香港国安法的效果立竿见影，对香港警队落实国安法的多方面工作作出高度评价。林郑月娥又说，夏宝龙形容前年修例风波有如宝贵一课，令到特区政府不能够对社会上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视而不见，亦都不能够对社会上长期潜伏于不同机构内的危害国家安全风险掉以轻心。政府刊憲宣布18區區議會有214個民選議員議席出缺。刊憲當中議席懸空最多的分區是黃大仙區議會有20席懸空，其次是觀塘區議會有19席。部分區議會目前只剩下3名議員，包括中西區和黃大仙區，未有足夠法定人數補選區議會正副主席。民政事務總署早前表示，如果有區議會未有足夠人數舉行區議會主席選舉，會考慮如何處理議會的運作問題。黎巴嫩後任總理哈里利表示，由於未能夠在新政府組成問題上與總統奧恩達成共識，決定放棄組建新一屆政府內閣。時任總理迪亞卜去年8月因應貝魯特港口爆炸事件宣布政府集體請辭，他的政府成為看守政府。哈里里其後獲授權組建新政府，由於在部長人數、人選和重要職位分配等問題上與總統奧恩存在分歧，哈里里一直未能夠完成組閣。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形容哈里利放棄籌組新政府是令人失望的發展，呼籲各方各自黨派分歧，組建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和下周初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67%，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2: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121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7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8.25，升1.3；腾讯控股567.5，升2.5；港交所524.5，升19.5；阿里巴巴210.2，跌4毫；盈富基金28.64，升1.4；美团291.8，升1.4；比亚迪股份218.0，升4.2；药明生物140.2，系升2.5。东岳集团12.38，升7.6；中国平安73.1，系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7，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1点，跌257点。港金现价报16,9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7美元，卖出1,82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谢贤在最新的黑色幽默港产片饰演杀手，新演员钟雪惊唔惊四哥呢？ 佢一開始都仲係戴住個黑超嘅，咁亦都係令人哋敬畏嘅傳言。佢後來咧脱低呢個殺手身份嘅時候咧，都脱低咗佢嘅防備咧，就係一個好和蔼嘅人啦。有冇特別驚嘅？我覺得都係慢慢行近嘅一個過程。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後，點交問卷啊？ 6月23日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7月18日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吓。 系啊，佢符合晒你头先所讲嘅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风骚快活人添，有咗佢，呢、这个点会闷呢？ 哦、oh, ，I love it。 片段人间，看不见的爸爸。 欣欣啊， 啊，呢边啊，哎呀，你望边度啊？哇！你真系，爸爸喺度等你放学等咁耐， 真系点啊？好攰啊，爸爸。 吓、啊？做咩事咁攰啊？ 头先啊，我同啲同学啊，操场嗰度咧玩掉手巾啊，啊，手嗰度好攰啊，出晒汗啊，爸爸，爸爸，我想 做乜嘢啊？ 我想食雪糕啊，得唔得啊？ 好，梗系得啦，我都想食。 多谢爸爸，多谢爸爸，你真系好人啊！ 梗系你傻妹啊！好啦，快啲行啦，行啦， 好啊，好啊。 陈生，由你嘅 X 光片睇到咧，你嘅癌细胞已经扩散，就算开刀都帮唔到啲乜嘢。 医生咁，我应该点？ 好咁同你屋企人享受剩翻落嚟嘅日子啦，同埋当然啦，为咗跟住落嚟嘅事安排一下，你明我意思噶嗬？ 我明白的，多谢你医生。 对不住，帮不到你啲乜嘢。 喂，你食嘢啦？ 吓、oh, yeah! 啊嗯？咦？咩嚟噶？ 蛋糕咯。 吓？ 我焗噶，爸爸上网学噶。哇，你睇香唔香啊？中唔中意啊？ 香就香嘅、嗯，不过好似。爸爸有啲窿味，你闻唔闻到啊？ 少少啫嘛，你唔好咁啦。爸爸第一次焗蛋糕，唔错噶啦。好嚟插蜡烛，哎呀，插蜡烛， 插蜡烛，点解要插蜡烛啊？有人生日咩？ 哦，你啊嘛， 我 唔知啊，唔记得啊？ 唔系啊，爸爸你记错啦、嗯，我系九月尾至生日噶，而家系六月啫嘛。 咁。我同你预早庆祝唔好咩？ 哦， 诶、哎，嚟嚟嚟，好啦，嗱，插咗啦、 哦嗯，准备， 好准备吓、 嗯。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欣欣、嗯。好啦， 系 许个愿先。 好，我希望爸爸可以永远都陪喺我身边。 哎，哎呀，傻女啊， 吓、 啊，许愿咧，我哋摆心嘅，唔讲出嚟，自己谂嘅咋。 吓、啊，咁如果讲咗出嚟咧，会点噶？ 可能会唔靓喎，人哋话、 啊。爸爸咁点算好啊？唔紧要， 哎、算啦算啦算啦， 可唔可以再许多次啊？ 唔要啦，啲人传说啫嘛，使乜咁紧张啫？听完咪算咯。 真噶？ 嗯。 哎呀，咁都好啲啊！爸爸会唔会陪住我噶？ 我梗系会陪住你啦。 你会陪住我噶？ 我会。不过，欣欣啊， 做乜嘢啊？ 不如迟啲你。你跟妈咪住啊，好唔好啊？ 跟妈咪住唔好，唔制，唔好。 你又话中意佢屋企嗰两只狗仔嘅、嗯？ 虽然系啊，不过我唔中意同佢一齐嗰个叔叔噶，佢成日啊好恶咁样咧，掘住我噶。我次次去啊，佢都会咧翻入房啊，唔睬我噶，唔中意去佢嗰度噶。 怪啦。爸爸迟啲可能，我未必会照顾到你啊！你明唔明啊？ 点解啊？爸爸你系咪嫌我曳啊？唔好啦，爸爸，爸爸你唔好赶我走啊！我会听你话噶、嗯。 好啦好啦，睇下点啦，再倾再倾。 勾手指、啊，快啲，一定要勾手指噶！应承咗我之后嘅话，你以后就要陪住我啦。 好啦好啦，勾手指 先，勾个手指尾，揾只个坐飞机。爸爸以后都陪住我。 傻女嚟， 勾只手指尾。 从此，王子同公主就永远快乐咁一齐生活。好，古仔讲完，好瞓啦吓。 爸爸唔好走啊，我怕。 咁好啦，我坐喺度等你瞓着先走。OK， 好， 咁你瞓啦吓。 系，好，眯埋眼。 欣欣啊，其实爸爸最近有啲嘢想嚟讲，你而家大个女应该明噶啦吓，人呢系会有离开呢个世界嘅一日，有啲人快啲， 但有啲人慢啲。你爸爸我可能等唔到你变成大人，我就会欣欣瞓咗啦，傻女，早唞。爸爸永远会陪住你，你系上天赐俾我最好嘅奖励。我唔怪个天咁快用我走，我只嬲自己冇能力继续照顾你，睇住你长大成人。 各位同学仔，下星期六咧就系学校校庆啦噃，大家咧可以带你哋嘅爹哋妈咪咧嚟参观，而且咧每班咧会选三位同学嘅家长代表咧上台讲几句说话嘅，有冇人想帮爹哋妈咪报名？ 老师，我想报名。 哦， 嗯， 你妈咪会嚟呀，欣欣？ 我爹哋， 你爹哋 系？ 哦，欣欣啊， 嗯。 爹哋咧最近好似去咗好远嘅地方噃，佢真系会嚟？ 嗯，佢会嚟嘅。老师，你俾我报名啦。 嗯，咁好啦。各位小朋友，跟住落嚟嘅一位同学咧，欣欣同佢爸爸咧，想同大家讲几句说话噃。 大家好，我叫做欣欣，读二 A 班。我爸爸好锡我噶，无论我去边做啲乜，佢都会陪住我。最近。佢搬咗去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嗰度居住，嗰个地方叫做天堂。佢虽然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成日喺我身边度出现，不过佢临走嘅时候应承咗我，每次我想见佢，只要合埋眼，然后喺心里边度叫佢，佢就会出现噶啦。我而家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合埋眼，咁只要我哋心里面度叫佢一声，大家就会见到佢企喺我身边噶啦。准备合埋眼啦！ 失礼，为我劳苦都不计，还在说我遇上天想给你的奖励，其实我那算宝贵，常有你宠先珍贵，眼看今天一切统统都靠你先可发挥，就算 珍惜身边人吓，去到晏昼一点钟咁就 系 噶 啦。系有啲嘢咧，其实我系想咧，同你倾一倾下嘅，小强同学。头先咧，佢咪同我哋讲嘅，我哋喺呢一个嘅你知唔知嗰度咧，就系懒醒咁同大家讲啲咩君子配玉嘅。佢完全嗰個解釋係錯的 我保留，我保留。 喂，原來佢隔咁耐先嚟踢你嘅，果然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啊！臨到節目尾先嚟兜一句。 嗱，我保留追究嘅權利，我下個星期我攞翻啲資料翻嚟。 好嗱，其實點解咧？ 你個版本係 我頭先個版本咧，就真係因為咧，我都真係想希望教學相長嘛。咁、所以咧，我即刻去睇一睇有關於嘅就係君子配玉究竟係咩嘅一回事啦。咁、你頭先你嘅解釋係因為 cling clang cling 咁撞到啲嘢，話俾人聽佢離緊 啦 嘛。 就講是非就唔好講啦。 啊哈！咁其實咧，佢哋就講話點解會有君子配玉咧、以往喺古代嚟講嘅話咧，係好多人佢哋都會配玉嘅習慣嘅。如果是一些君王，如果他们配玉的话，就希望是有德的人他们才会配玉的。如果你说的就是譬如一些文人啊、雅士啊，配玉呢是代表风流倜傥。而平民呢都会配玉的。你不是那些小的时候成日都会给一些玉配来等你的，就是就是保平安的。并非是因为呢就是配玉的话是等你咕灵咕灵咕灵咕灵。 你不要用。你唔好用并非啊！我查到咧，我要你 好 道歉。 好啦，下个礼拜再次找出真正嘅答案，好唔好？ 好， 好，今个礼拜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十点风骚快活人，再见， 拜 拜。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身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做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酒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姜葱红葱蒜头越贵。热水冰糖自由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只紫光鸡嘅自由鸡。 癫呀癫过蠢呀蠢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尽走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意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自决要 follow your feeling， 我性感他不准讲数，你着翻好你件浴袍。癫也癫过蠢也蠢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数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智慧精也不贵多，恋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系，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 嗯， 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OK 噶啦。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